内禁止大型活动，包括体育赛事。英国至今有590宗确诊病例和10宗死亡病例，但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说，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达10000人。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有雾，横澜岛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50点，跌1,358点，总成交金额4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跌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5点，跌4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6.8跌16.6，阿里巴巴179.7跌9.1，美团点评84.95跌5.85，建设银行6.08跌2.5，中国平安76.8跌4.55，汇丰控股44.05跌2.6，小米集团10.42跌6.8，友邦保险64.35跌4.45，港交所229跌9.2，信宇光学科技108.6跌7.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9.757，瑞士法郎8.226，澳元4.9，加元5.58，新西兰元4.772，欧元8.6981。每百日元兑港元7.4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67。日经平均指数报16,804点，跌1,749点。港金现价报14,440元，跌7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38美元，卖出1,55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龙尾国士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马鞍山路欣安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今时今日，香港系面对着一个比较上严峻嘅传染病。大家会谂下，我哋点样去自己防御自己呢？咁， 梁志鸿医生， 第一样嘢，我哋绝对喺健康同埋防疫之下咧，我哋有自己责任嘅。我哋自己有几啲嘢可以做咧？有几点？第一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咁嘅病毒咧系飞沫传染嘅，换句话嚟讲系咳啊、唞气啊、打乞嗤啊，咁系会传染到。所以我哋第一就尽量咧就唔去咁多人烟稠嘅地方，喺屋企多啲啦，开下窗，等啲空气流通多啲啦。呢、这个一定可以将自己嗰个感染程度减低嘅。 如果有機會喺出街咧，一定要希望去做啲預防功夫，最好有口罩啦。咁今時今日口罩係難買嘅，咁但我哋都盡量應該要做啲嘢嚟保護自己，冚住自己個面。咁同埋仲要係勤洗手。點解勤洗手呢？因為我哋好多時候係摸到嘢咁喺行街啊，就算上電梯都要摸到個電梯扶手，嗰啲有可能係帶菌嘅。咁如果你唔洗手咧，自己摸翻自己嘅面啊、口啊，咁就傳咗個病咯。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沖廁所一定要冚住個廁所蓋先好沖，等佢唔好飛翻出嚟。同埋家居亦都要做啲比較上清潔嘅功夫，洗多啲地啦。喺啲地方抹乾淨啲藥，甚至乎用少少消毒藥水去洗啦。嗰啲渠口啊，盡量倒啲水落去冚住，等佢唔好走翻啲菌源頭啦。當然，任何做法都唔係話100%。可以令到会传染到的，不过这样的做法呢一定会减低我们传染，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Home Office 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富贵田，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 ，Happy Friday！ 早晨。 哎呀，嗱，呢个 Happy Friday 咧，就系我哋每个礼拜咧都系咁叫佢噶啦，就本来都系冇走鸡嘅，你都要打电话嚟点唱嘅。不过阿祖啊，你咧唔喺 office 咋？你如果可以嘅话咧，用你嗰啲咩活力啊，舞台嘅气氛咧，你试下感染一下咧，我哋身边嗰位女主持咧，佢喊得一句句啊！ 佢點解喊得一句句啊？佢琴日贏咗我好多錢，一家人三家個喎。我 先 叫佢富貴田啫嘛，你咁樣都唔問下我。 哦，咁你小事啦。你呢啲 剖腹啊， 免嗰浸啫嘛。唔係，如果嗱老老實實，如果你咁都要剖腹嘅話咧，呢件要剔骨出嚟噶咯，知唔知啊？ 嚇，唔係啊嘛，佢要剔骨，佢好難揾骨噶喎。 就係咯，咁難揾都要揾到啊，真係。 咁先夠心啊！ 係咯，所以你兩個一個就割肉，一個剔骨咧，你兩個骨肉相殘啊！你知唔知啊？呢鋪 唔好啊，唔好啊，已經去到咁樣嘅狀況，我哋唔好。骨肉相残啊！ 唔系冇办法。 我谂你讲紧嗰个女主持系咪见到啊股市最新嘅情况？ 系啊，我哋崩口人本来就忌崩口碗嘅，但系真系冇办法。 真系唔好提。 因为佢今日你知咩？佢撞到另一个女人喎。 哦 ，OK， 我估到系边个女人？ 你估到咩？我冇讲俾你听，你估到啊？ 嗰个女人，嗰个女人 好积极噶， 入汇丰我台。 系啊，你又估到？佢撞到我哋公司另一个女人咧，各位听众，咩叫两痴相遇？即系痴同个痴啊，唔系话佢哋傻傻地啊吓。两痴相遇啊，必有一伤啊！ 唔系，但而家佢哋系两个都伤喎，应该系 咪？唔系啊， 唔系 啊，有一个咧战意高昂啊，精神抖擞啊，佢简直就好似嗰啲咧，即系初归新抱咧，就战斗力十足。 但系就同一个已经斗到残嘅家婆咧，系咁喺度话奶奶俾我啊，斟勤力啲斟多两杯茶咧。 跟住入嚟嗰时系话，喂，几时入啊？几时入？几时入啊？ 哇！阴公，你头先冇见到个场面咋，真系。 哎呀，我今日冇翻工，我觉得我 miss 咗， 你 miss 咗啊！真系，系啊。 阿典，你系咪饰演奶奶嘅角色啊？ 哎呀，你话咧，真系，哎呀， 伤口撒盐啊，好痛啊！而家我 系啊，嗰个新抱咧，佢话哦，个新抱头先即刻 WhatsApp 我啊，佢话佢冇蚀过啊， 哇，长胜啊，将军啊， 冇 蚀 过啊，你话呢啲啊，即系个家婆咧就喺度埋怨个老爷好耐冇同佢倾偈咧，嗰个新抱就话，哎呀，我相公晚晚搵我捉棋啊，而家。好惨咋，唉，真系，所以你话佢琴日赢你嗰啲，原来冇乜用。 我琴日赢啲，哎呀，个尾数都冇啊， 唉。嗱，呢啲咪叫阿妈教嘅，打劫学无鬼，进贡发烂西。你又系咪一？ 呢句好嘢喎， 点解你又识啲咁嘅嘢？ 抄低先喎，咩打劫学无鬼，进贡发烂西。 即系咧，你就要打劫嗰啲咧，好穷嗰啲人，再俾好啲有钱嘅人，即系呢一啲咯。我咪系最穷嗰个咯，你打劫咗我呢个红毛鬼啊！但你攞晒去股票嗰度输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喎，我头先听咧，打劫红毛鬼同法兰西咧，对我哋嚟讲就叫鬼打鬼嘅啫。 又系喎，又系一样嘢嚟。 都系鬼打鬼啫。 我补翻句啊，都叫系大众嘅，即系我哋系广播嚟噶嘛。我嗰个意思讲得啱唔啱咧？唔好信我，因为呢啲其实我只不过听过阿爸阿妈讲，唔代表我讲嘅嘢啱嘅。 唔系，但系有样嘢就系啱嘅，因为咧，点解我哋话阿田喊得一句句咧？咁啊嗱，之前就话咧，净系美股啊急挫啦。我记得嗰日咧，我哋仲话咦，香港 OK， 人哋肚屙，我哋仲喺度食生蚝，冇事，竟然以为咁样。 点知原来咧嗰个冇症状咧，系啊，冇症状嘅时候咧，突然间话俾你有症状，一齐连带拖累。 系啊，咁啊，头先听到股市啦，狂掠啦，咁啊，究竟你话具体数字咧都唔重要噶啦，因为点解咧？系个别嗰啲大家耳熟能详嗰啲大户名咧，嗰啲蓝筹咧，全线肚屙啊！屙到大家都面青口唇白咁样，真系。 早几日仲话咩啊？唔见咗几百只牛啊嘛，话系啊。 我谂而家成个猪栏同埋农场都 冇晒啦， 系啊，真系 人 际 关系。 但系最惨系咩咧？你知唔知啊？我觉得咧，而家咧，当大家望住呢啲股票市场嘅时候咧，就算啊，即系我头先几咁自豪咧，同阿田讲，我话阿田啊，你放心啦，我估佢有排会跌啊。点解？系咪因为你识睇阴阳烛加咩宝士加通道，定系嗰条海底隧道啊？ 我谂而家呢个 round 咧，好多人都识睇喎。 系真系好容易睇啊！因为最紧系咩呢？原来而家你睇股票咧，唔系睇财经版， 系 睇 市场 政治版， 系 睇港民版同埋国际版嗰啲咧。你会 feel 到咧，就系嗰啲黑气咧。只要佢仲有啲大嘅嘢可能未爆咧，个股市就有机会咧，仲要再冧落去噶。 因为嚟紧咧，因为都讲紧啦，我琴日就系前日风头火势都讲啦。唉，眼见睇一啲新闻片段，好多个外国嗰啲国会，佢哋要开会讨论紧疫情， 啊、 但系佢人人都冇戴口罩嚟开嘅咁样。 真系又、啊、真系黑仔、啊。头先我哋琴日我觉得咧较为震撼咧，就系、是、如果你数嗰啲各界先啦，譬如政界咧，你话个别有好多唔同嗰啲中东嗰啲国家，有啲咩副部长嗰啲中咗招咧，固然都令你惊啦。但你好似个感觉，嗰度都远啲啊。跟住有一个好有亲切感嘅就 系、 是、加拿大，话佢系靓仔，道路多，冇话佢确诊，但系佢自我隔离啦，已经去到。 而佢太太咧已经系啱啱宣布咗咧，就系确诊咗，因为佢太太咧之前咧就喺呢个去咗英国嗰度做咗一个演讲啊，喺演讲之后翻嚟咧就已经有一啲低烧啊一啲嘅病征出现咗之后咧，佢老公啊，即系加拿大嘅总理杜鲁多咧已经即刻出咗嚟讲咧，就系话我就冇任何病征嘅，不过我哋都会自我隔离噶啦咁样，因为咧我太太就有啲病征出现咗，对佢而家太太确诊咗，大家都会好 惊啊。 好驚啊！會唔會第一位啊，即係一個世界大國嘅即係話事人啦、啊、嚇，佢就成為第一個嘅確診者，起碼佢太太已經確診咗咯。 但係其實咧，喺英國嗰個約翰遜，佢喺開國會嘅時候都有其中一個要員確診咗，佢仲同佢握個手傾過偈。 嗱呢、這個時候咧，呢、這個時候就考驗咧， 有啊 嗱 ，Trump 都有啊， 係咯，咪就係、是、咯。 你有冇發覺呢個時候就考驗咧、大家究竟同屋企人嘅關係有幾親密啦、啊？係、啦，你話如果係嗰啲。 老夫老妻啊，有三十年冇讲过嘢嗰啲咧， 佢啲应该好安全。 可能佢就觉得好安全 嗰啲， 系啦，我日已经知咧，有啲真系嗰啲衰人，我觉得嗰啲即系衰人嚟讲噶。啊，因为琴日阿 Tom Hanks 未系确诊咗，同佢太太都确诊咗嘅。跟住咧，佢哋就即系啲人就话，唯一一个呢件事少少令人会觉得开心嘅就系证明佢哋两公婆嘅关 系 好密切咯。 哦，系噶系噶， 可以咁讲。 而家啲人成日都系咧， 咁即系话要压老婆有事喂，即系是但一个啦，老公冇事。咦？ 唔係啊，有 噶。另一個角度就望，咦？你哋好， 係啦，點解？點解你哋唔親密嘅咁啊？喂，同埋咧，講開又講咧，啲人都話咧，呢一排咧，千祈唔好令到自己有機會病。咁有咩原因咧？就咁聽就話佢傻噶，咁梗係唔想自己病噶啦，想健康啊嘛。 低咗啊嘛， 係啦，即係咪梗係希望自己唔好病啊嘛？但係唔係啊？佢哋話咧有更深一層嘅原因咧。佢話你唔好病啊！嗱，除咗一嚟你會影響自己身體，會累街坊要隔離之外咧，呢個都唔係最緊要，最緊要咩啊？你要将你过去十四日嘅行踪讲晒出嚟噶啦， 系啊系啊， 你明唔明啊？而家你见到咧，每一个大家利是中招嗰啲咧， 系啊，都知道你去，哇，你去过嗰度，哇，你去过嗰度，去咗几多地方噶？ 特别你我唔知点解咧，系嗰啲富户人家咧，佢特别写得多噶。譬如我记得对上嗰次咧，就话嗰个马主个太太咧，即系阿周女士咁样咧，你唔知点解系佢会零零舍舍咧，特别列咗个表咧，就话。周女士佢過去咁多 日 咧，行程去過邊度啊？去即係走訪過咩地方咧？嗱，從防疫角度，你梗係明白點解啦，即係佢驚你會去過咩地方，大家自己留意啊嘛。咁但係你諗下，對一個人嚟講咧，我無端端 冇曬私隱啊， 冇曬私隱 噶 咯 喎， 係啊，你去咗邊度？如果你曾經呃過你老公嘅，冇啊，老公啊，過去我十四日咧，我都喺屋企打麻雀嘅啫。 咁要呃佢可以其中一個 冇得呃噶咯喎。你如果係啦，嚟到呢個位，你講唔講真話？ 讲咯，喂，你可能见到好多人噶喎。其实其他嗰啲啊嘅确诊者咧，我讲香港嘅例子啦，佢哋都需要同人哋汇报咧，就话佢去过边个地方嘅。但你哋记唔记得咧？开头嗰阵时咧，你有啲确诊者好衰咁样，又自私，明白个大陆又唔认啊嗰啲咁样。其实你哋个个都有问清楚噶。不过可能嗰啲马主啊，佢哋交友比较广阔，去嘅地方比较多，你影响力亦都比较深咁样咯。 梗系啦，即系如果你之前都话有啲人咧，点解成日都隐瞒咧？自己冇翻过大陆咧，老婆喺隔篱啊嘛，老公你讲俾我听，你冇翻过大陆啦，你同我讲你冇翻过去啦。咁如果出咗事咁点算咧？真系嗱咁系啊。 头先豪仔讲咧就话加拿大总理嗰个妻子啊， 系啊系啊。 咗之外，其实如果你讲咧，即系点解其中一个原因，我自己觉得嗱，当然我唔系一个咩财经界嘅专家啦，但我觉得嗰边美国啊、欧洲个市跌到咁咧。其实系同好多体坛嘅活动 系 有直接嘅关系噶。 呢个就系咧，另外大家觉得点解佢爆完未爆呢？咁之前就 NBA 啦、英超啦，咁今朝头先我睇到咧 F1 啊，其中一个车队咧，好似 系 麦马伦咧，咁佢都有人出咗事， 都有人中伏。 哇喂，咁呢啲系即系嗰啲咩美国啊或者世界体坛咧，全部都系搵钱嗰几样咧。你话点算？ 其实呢一样系好直接咧，就令到啲人惊嘅。因为咧，你见到譬如我琴日自己有个朋友咧，佢就移民咗噶啦，搬咗去英国嗰度住，香港人嚟嘅。佢自己咧就去咗啱啱琴日佢就去到伦敦嘅大街嗰度，佢就坐喺架车上面拍低咗段短片，就是、究竟街上面行紧嘅人啊，佢哋有冇戴口罩呢？各样嘢 冇。 条片里面我谂大约系30秒、45秒咁样啦，近乎咁当然架车经过行紧啦，但其实个速度唔系好高嘅，但你见到。真的一个人戴口罩都冇噶，但系点解会令到佢哋开始惊咧？你会见到头先，譬如话英国啦，嗱，头先讲紧加拿大总理个老婆就是英国翻嚟啦，阿仙奴啊嘅领队啊确诊咗啦，李斯特城有三名嘅成员啊有一啲嘅症状出现咗，而家需要隔离啦。车路士嗰边你谂下，呢啲全部都系英超里面最大嘅队伍噶吓，但系车路士嗰边咧都好似有啲员工嘅亲人咧就确诊咗，所以咧成个球场咧都要做一个大型嘅清洗等等咁样。所以那边咧，而家开始就会好惊好惊，咁个股市咪冧咯。 所以我哋话啦，究竟咧，你点样预嗰个股市会唔会可以跌停咧？可能你就 有低算未算 低咧？系啊，你就系见到嗰啲体育运动咧，究竟仲有边几样咧，都未爆，未爆完出嚟。跟住咧，而家我见到琴日咧，好多人在度数咧，佢就话。有哪些体育运动是叫做安全 一 点 的呢？就可以、一个人用一个人比赛一点 吧。会不会打 golf 已经算是最安全了、 或者是 Sorry, 我见到香港有一个很安全。 是什么？ 因为我见到香港有人 打壁球安不安全呢？ 不是，那个是一个户外的球场来的。现在香港就多了一些户外的球场，即是慢慢就开回。 是啊，康文署慢慢开回服务嘛。 佢咧就粘咗一张纸喺出面啊，系一个足球场嚟嘅，佢就粘咗张纸喺度，话呢个球场咧每次只可以容许四个人踢波。咁第一个咧系正常 size 比赛嘅足球场嚟嘅。 O K 啊 ，O K 啊，一个守龙门，一个进攻咯，系啊。 系啦，唔系啊，系两个守龙门，两边守龙门。 啊，系啦，系啦， 进攻同防守嗰个永远就喺度走嚟走去，我真系跑到死咗。不过后屘咧就有人出嚟就认头话，好似咧就粘错咗纸，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样。 粘 错纸，即系呢个球场好安全啦。 系啊，四个人嘅球场，咁你一定一定唔会有感染啦，真系。给我光，给我火，准许我任性一起傻。 万一我唔见咗部平板电脑，里面又储存咗好多敏感资料，唔想资料外泄嘅话，可以点算啊？ 市面上边咧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容许用家咧喺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嘅时候咧，可以利用自动定位系统啦，确认你嘅平板所在嘅位置，甚至乎可以遥控咧，咁啊删除佢里面嘅数据嘅，亦都方便你可以揾翻部电脑噶。 咁我就放心继续放啲敏感资料啦。 吓，你啲敏感资料系敏感时刻啲主持相？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eo 阿摄知识会社。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今日星期五呢，我哋点都要有开心点唱嘅，虽然呢吓、可能你而家冇乜心情嘅，我哋不如改一改叫做关心点唱囉。 Okay. 好嘛。好囉。 要播关心言㗎喎。 可以啊，我负担不起囉。咪真係啦，其中一个关心嘅主题呢，除咗係你荷包有冇缩水之外呢，我觉得呢可能真係要关心下呢嗰啲海外嘅亲人啊。因为今日呢其实都听到呢有好多嗰啲医生医疗专家呢，佢就话其实呢下一波呢大家要关注嘅就係、是如果你外游去到欧美嗰啲，你要小心啦、 嗯。 你有好多可能系学生啊，你啲屋企人啊，或者诸如此类。特别佢都提到英国啊，佢因为好多同学喺嗰度开学啊、读书嗰啲咧，佢话、 啊、 你哋都要留意一下，你要同佢哋加加油打气、啊，因为之前就以为避到难嘅嗰啲地方， 系欧、洲都停课啊，同埋 系啊， 系啊，我儿孙去咗交流啊，去咗佢嗰边咧，佢停课咯，而家咁停课，咁但系嗰度有咁多确诊，佢自己好惊啊。叫佢走又唔系，唔走又唔系啊，咁样咯。 咪趁住而家就仲未有任何香港对佢哋嘅措施，可能就佢自己快啲做选择啦，系啊。咁所以1872388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打呢个关心大点唱，关心下你身边嘅朋友，佢个银包啦，亦都可以关心下咧大家海外嗰啲亲戚咧，究竟而家系咪平安大吉？ 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吓。 点话埋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妻子索菲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索菲早前在英国发表演说回国之后，当地星期三出现轻微病征，包括低烧，接受病毒测试。报道说杜鲁多微现病征。总理办公室早前说，杜鲁多在医生建议下会密切监察身体情况，但出于谨慎会留在家办公，并透过电话听取官员的汇报，亦都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商讨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杀入体育界，英超车路士中场球员克神奥杜尔确诊染病，是第一名的英超球员确诊。阿仙奴领队阿迪达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阿迪达说他在感到不舒服之后进行病毒检测，并会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重投工作。阿仙奴已经关闭训练场，最近和阿迪达接触过的职球员将会自我隔离。英超赛会和球会当地星期五开会讨论今季剩低赛事的安排。篮球方面 ，NBA 犹他爵士队的中锋高拔亲自证实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又说自己不小心责无旁贷，为此向有机会被自己传染的人致歉。他的队友控球后卫米曹亦都确诊。NBA 之前已经宣布暂停赛季，直至另行通知。隔夜美股再跌近一成，拖累包括港股在内的区内股市全市向下。恒指再度裂口低开超过7%，低见22,519点。最新指数是报23,269点，跌1037点。蓝筹股全线下跌，跌幅由半成到近一成。新洲国际和中海油跌幅最大。另外，內地股市跌超過4%，日韓台股市跌7%-9%。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開會，港台工會成員手持停止干預的標語到場，向顧問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遞交請願信，表達訴求。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向陈建强表示，应该做回各自的角色，认为陈建强近来就港台事宜的查询特别上心，质疑对港台已经构成压力。工会亦都向对方表达，顾委会设立工作小组并不适切。 陈建强话：今日属于恒常会议，会提及警务处处长对港台的投诉，认为顾委会有责任向广播处长提出意见。他又话：绝对无意，亦都唔会干预港台的日常工作和人事工作。对于港台节目《头条新闻》接获30,000+赞赏，陈建强话稍后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4点，跌1,108点，总成交金额6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5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4点，跌2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8跌12元，阿里巴巴182.9是跌6元，中国平安77.8跌3.5毫半，建设银行6.08跌2.6毫，美团点评86.25毫半跌4.5毫半，汇丰控股44.2跌2.4毫半，小米集团10.54跌5.6毫，友邦保险66.9元是跌1.95元。港交所232.2跌6.2。工商银行5.01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5.25，瑞士法郎0.946，澳元0.631，加元1.329。新西兰元0.615，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7,081点，跌1,478点。港金现价报14,51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05美元，卖出1,56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对出。那在九龙柯士甸道去回红磡，跟着七咸道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各士道。伟业街去油塘，跟着信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那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回九龙方向，跟着葵起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马鞍山路欣安村九龙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Action！ 我我系真心噶，切我 卡！哇，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迎视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斌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睇下啦。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 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没？可登入 photo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现在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头火势，早两日听到佢话啊，你中意 home office 啊，定系中意翻嚟做节目啊？我呢个拍档第一时间话，梗系翻嚟做节目啦，好中意翻工噶。系啊，我呢个拍档唔知点解突然间好中意翻工，好中意翻嚟呢个直播室，觉得真系。翻嚟直播室真系嗰个感觉好唔同嘅，系啊，我哋都觉得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咗之后，我哋个学三个可以齐齐整整一齐喺个直播室大欢笑俾大家啦。我哋有请好中意翻嚟开麦做节目嘅曾志豪。 冇错，就同好多学生一样，平时你净系谂住有咩办法可以上堂瞌眼瞓啊，射波走人嘅啫。但系一去到停课，你突然间就发现世上自有学校好，个个都想翻学噶。我哋而家打工仔集体鬼上身，我哋其实真系好中意翻工噶。既然你冇嘢做喺屋企咧，一定系上网买嘢咧嚟打发时间噶啦。又或者咁，你梗系用网上购物咧，先至可以避免之前嗰啲同人逼啊、同人抢噶嘛。不过咧，网上购物你都要小心啲啦，因为行街你会嗌错人，上网都可能会去错站噶。又有两大咧，大家好热门嘅购物网站咧，有人话有假冒啊出咗嚟。嗱，你真系要小心，因为而家咧，大家咧唔系平时嗰啲啊。只不过爱嚟买下啲咩零食啊，即系可有可无啊，最多咪自己落楼下买咯。喂，有啲人靠佢救命嘅、哦，而家好多人咧就唔敢落街啊，就靠呢啲即系网上购物网站咧嚟吊一吊条命啦。又或者觉得嗰啲防疫用品咧，譬如我早两日咧就听到我老婆啊同埋佢啲姊妹咧就喺度话，喂，边一间铺头咧又话有嗰啲火酒啊、酒精啊翻货咯，又话可以上网订啊咁样。因为大家咧嗱呢个时候咧有多一个谨慎系咩咧？普通藥房咧，佢真係驚咗，唔敢去買。唔係驚佢挨炒價，因為如果你要用嘅，你都要俾噶啦。佢係驚咩咧？佢驚嗰度唔係全部正貨啊嘛。特別係嗰啲火酒咧，大家都知啦，佢貴唔緊要啊，佢貴得嚟咧，可能係甲醇嚟嘅啫。佢唔係有咁多嗰啲，即係話嗰個成分太高咧，可能你買啲有毒嘅翻嚟嘅。所以咧呢個時候大家咧就可能慣咗有幾個大網站咧就去買嘢嘅，但係佢有假冒。咁點樣可以即係判斷到佢係咪假冒呢？嗱，真係要講一次啦，因為呢兩個網站呢，我諗大家都幾多人有去幫襯嘅。一個就係呢嗰個 HKTV Mall， 另一個呢就係百佳。咁講一次俾大家聽就算啦吓。呢兩個網站呢都話有假冒嘅成分係俾人哋呢就冒牌貨。咁各自呢都有呼籲啦，就話點樣可以辨別真假呢？嗱，大家要留意幾樣嘢啦。第一，特別係你想去 Facebook 啊呢啲地方度買嘅時候呢，佢哋個樣好似嘅，名都差唔多嘅，即係真同假咧。但有一點要留意嘅就係佢哋有冇一個藍剔嘅認證啦。嗱，因為原來咧，如果佢仲係真嘅咧，如果佢就係頭先嗰個咩摩啦，或者個咩超市嘅話咧，佢喺個 Facebook 專業咧，各位真係要留意啦。佢首先就會有一個藍剔喺隔離咧，就剔咗佢，就作為一個認證嘅。嗱，而家你自己上去望下啦，你究竟幫襯佢嗰間嘅時候有冇藍剔認證？假嗰間咧係冇嘅，係冇嘅。第二。嗱，你識朋友咧都要起下佢底啊，係咪？佢同你講話十年冇見嘅，咁你真睇下係咪識咗十年先？佢話原來咧呢啲假嘅網站咧，佢有一個叫做嗰個 page 咧，嗰個專頁啊，佢會有一個建立嘅時間嘅，即係你都要睇下佢係幾時已經誕生嘅咁樣。咁佢話咧，如果你係揾真嗰啲咧，佢哋歷史啊耐好多嘅。譬如咧HK 嗰個咧，佢起碼2012年嘅時候咧就話佢已經有建立啦。咁如果你去嗰個超市咧，佢嗰日子啊早好多嘅。但係咧，佢話呢啲假嗰啲網站咧，你望一望咧，佢有啲啊寫住2020年咧先建立嘅。嗱，咁呢啲就真係冇辦法啦。日子淺，咁啊梗係成數低啦，係咪？咁佢邊有咁新嘅網頁建立出嚟㗎？所以咧，佢又係假嘅。嗱，第三啦。 系咪多人用先？你要睇下咧，原来佢有一个叫做咧称赞人数咧，即系俾 like 人数啊，同埋呢个追踪啊，有几多人咧就继续 follow 呢个 page 嘅。咁你话如果佢系真嘅，咁佢自然就真系多顾客啊，就多人上网咧，就有帮衬过佢啊嘛。但你望下，原来假嗰几个网站咧，佢哋嗰个追踪嘅人数啦，同埋赞好嘅人数咧，寥寥可数，都系得几廿个啊，或者百零个嘅啫。咁所以你一睇咧就会知道咧，嗰度系假嘅。最重要咧就系佢话你望下咧里边咧嗰啲字咧，佢话原来好多时候都会串错字噶，系啊，即系佢可能咧人哋摸咧就 M A L L 咧，佢就特登咧食少咗个 L 咧，就变咗 M A L 咁样嘅啫。咁啊呢啲就叫做一啲小动作咧，可能就会以假乱真咧，就迷惑咗你嘅视线。所以咧呢啲核实真假消息，我哋政府 A P I 都有教噶嘛，核实真假消息提防受骗。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安心，安心。你买嘢嘅时候咧，你唔使买咁多嘅。虽然我哋而家知道咧，每日疫情咧都有变化，不过你唔使令到自己咧屋企变成呢个货仓噶。仲要可以提你，可以夹单添噶。有时咧，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次过买唔晒咁多咧，但系又买唔到佢送货嗰个金额嘅话咧，唔使逼自己嘅。你可以同你信得过嘅朋友夹单，可保平安。大家网上购物最紧要安心啊！风头火势咁啊，呢样嘢唔系好关佢事嘅，因为佢而家就第一就好少网上买嘢啦，第二我谂佢都冇乜心情嘅啦，系啊，头先佢一路咧，我见到佢啊，佢早餐都冇心机攞出嚟食啊，平时佢嗰啲咩麦皮捞浆糊嗰啲咧，佢一早就嚟抿住块面啊嘛，佢今日咧拎咗出嚟之后，唉，长叹一声，我见佢又收翻去个袋里边啊，阿天啊，咁样都唔系办法噶。因为个股市都真系未如人意噶，你嗰壶浆糊咧，嗰劈浆糊要食都系要食噶。 我都唔明点解你可以形容到一兜麦皮可以用嚟抿落块面嗰度。 敷敷 mask 啊嘛， 系啊， 健康啊嘛， 麦皮 mask 啊嘛， 麦皮 mask 啊嘛，好健康噶。 哎，冇办法啦，我知道嘅。虽然系咁样，咁都要。哎，我都唔识讲啊，系开麦啦，开麦。 佢应该今日会咧神不守舍，心神恍惚啦。 我知道嘅，疫情诶系继续，咁但系咧生活都要系继续嘅。嗱，即系肺炎疫情咧，由大陆开始咧蔓延到咧亚洲啦，仲要去到咧英美澳加、欧洲、印度等等啦，吓埃及又话啲团翻嚟都有事咁啊，等等国家，而家咧佢哋咧都有抢口罩啊、消毒用品啊、日常用品啊、厕纸米嗰啲啦，呢啲情况啊，相信咧喺二月嗰个时候啦，一二月嘅时候咧，啲外国人睇到我哋香港新闻咧，都会觉得匪夷所思啊。但系谂都冇谂到，而家轮到佢哋啦。由于日常用品啦、防疫用品啦，每个家庭都需要用啊。作为一个咧有用啦，同埋为国民啦、为市民嘅政府咧，第一时间啊，梗系要落实有用啊、实用嘅措施，安定市民嘅心啦。就唔系啊，唔够口罩又话够。之后又希望市民大众商家嚟帮手订，连搵口罩翻嚟安定市民个心最基本嘅能力都冇，唉，乜嘢政府啊？仲有啊，疫情啊减都未减啊，竟然有司长话啊疫情受控啦，事后又走出嚟喺度兜香港人。你到了今时今日，在政府没有全面封关，市面又口罩又贵，消毒用品又没有等等的情况，还要没有公开有资助有补贴但帮不到手的之下，你们都还撑得住，真是比个叻自己，手指功是比自己的，不是比人家。咁啊，泰国咧好早啊，之前咧已经闻到风啦，唉，事态严重。一个月之前咧，佢哋已经啊限制口罩出境。泰国市民咧每日咧早上咧可以喺佢哋嘅指定政府药剂组织啊，药剂组织嗰度咧就可以买平价嘅口罩两次。咁啊，台湾、日本、韩国啦等等嘅地方已经实施限制买口罩令啦。咁而日本咧，仲更加因应疫情啊，口罩缺货啦，政府咧即时决定修改佢哋嘅国民生活稳定紧急措施法政令啊，系嚟紧喺3月15号起咧，禁止国民囤积同埋高价炒卖口罩。居民咧，佢话咧，从零售商啦、制造商啦、批发商咧买到嘅口罩翻嚟之后，系唔可以转售嘅。 如果被發現咧炒賣違例者，最高罰款係判監一年啦，同埋咧罰款100万 yen 嘅，係100万 yen 嚇。炒賣囤積口罩都罰咁重，但係入嚟香港境，如果要需要隔離嘅人士，佢哋唔遵守隔離14日，捉到嘅話，最高都係罰25000元同埋入獄6个月。咁樣點有宰嚇作用呢？罰得咁低，係咪定得咁低？唔知係咪要遷就一啲人啦，都真係冇人知啦。啊，唔定法例去禁止囤積同埋炒賣口罩，又唔知咩原因啦嚇，係咪又為咗另一班人呢？其實都幾羨慕咧，人哋咧有個國民生活穩定緊急措施法嘅。香港人咧生活幾時先就可以穩定呢？唔使老人家出嚟排隊買口罩，又唔使殘疾人士一個口罩用幾日。啊，而家其實都講緊啦，仲有啲呢啲朋友咧，佢係即係你話啊，其實口罩而家有啦，有得買啦，有得免費派啦。但係其實真係唔係個個可以有機會排到隊落去買，或者係落去攞呢啲免費口罩嘅。希望呢啲疫情快啲過，大家唔使四圍撲口罩啦。 最坏最坏那日，如最坏最坏那时，是他用生命不用坏到底。在最闷最闷那刻，陪最闷最闷那位，是这段配乐托起一切。还未领略绝招的真谛，现在就来具体。在假日里没正务，电脑又发现中毒，换衣服出外身段又反复。下雨地进有正歌，又见旧爱人杀出，而你头发上又饼干碎。霉运继续来，若果不反对，现在是时候哭。亡灵寻下台路。最坏那样，如最坏最坏那时，全失业自由车又撞了灯。在最闷最闷那刻，陪最闷最闷那位，连那人也嫌你不堪忍。危难百丈门一破，躲不了就迎着极残酷一生，自行落照未返。 何韵诗幽默感啊，阿祖 乜嘢？ 我哋以前有句说话咧，就话有咩留翻清明先讲噶嘛，有咩留翻摆山先讲咧。但系今年都唔得啦，即系今年咧，如果你话喂有咩讲啊，有咩留翻摆山先讲，唔得、 啊。 系啊，摆山都冇得讲而家。 唔系唔系，有得讲。 我觉得你错，我有得讲。我哋用唔同方法去讲。 哦，好啦好啦， 有得讲有得。 以前就话留翻摆山先讲咧，因为大家就会孝子贤孙咧，就上去可能吓、啊， 一齐一齐 聚首一堂，可能同翻阿太爷阿太嫲。喺度倾下偈咁样啦，但今年啊，好多咧，嗱，我头先留意过啦，香港又叫你唔好啦，台湾都叫你唔好啦，我系大陆未 check 到嘅啫，佢哋全部都有呢个政府咧唔同嘅呼吁，都系话，各位民众清明时节。可以唔去就唔去啦。 系啦，因为政府咧预备啊，即系呼吁咧避免啊，清明节正日去扫墓。 系啊，即系 真系好难得噶。 系啊， 哎、我哋不幸要孝 孝 为 先 啊 嘛。但我见到咧有几个嗱，即系仲要系咁啱都咁巧，香港嘅官员啦，台湾嘅官员咧，佢哋全部都讲咗同一句说话，就话嗱、各位孝子啊， 系啊， 有心得噶啦。他说你先人不怪你的。他说你拜少一次呢，先人都不想自己的后代呢可能会 有 事这样。 因为你拜见即是叫做 去拜他们的时候呢令到他们有事他们都不心安的。 对咯。 我见到呢香港的食卫局的副局长呢即除了即说呢就说、大家拜少一年 OK 的。他做一个实际一点同埋一个主动一点积极一点的方法呢提返我们香港的市民。大家可以考虑在网上面拜祭先人的。 其实呢我想话呢即係当我爸爸去世嘅时候呢咁我都系登入咗呢佢哋呢有个服务嘅就系、是、呢即係将先人一啲相啊一啲纪念语句。 系咪无尽思念嗰个网站 啊。系啊。佢对定时定候呢佢就会提醒你啦跟住话俾你系时候呢都我哋要纪念我哋先人。嗰、那个呢系其实可以我认真喎。因为我都系啊我想当年呢都做咗呢、這个account 啦咁跟住呢就同屋企人分享啦。咁跟住咧就佢哋到时到后就提醒你，今时我觉得啊系、哦，其实咁样都系一个思念啊， 可以嘅，系可以嘅。咁我见到好多人咧，佢而家嗰个做法系咩咧？佢就譬如台湾，我见到咧，香港都有嘅，因为大家都好似啊，佢哋提出咧几个选择嘅，个第一，不如大家分流去拜山。 其实大家点知嘅几时去拜山点样分流呢、你明唔明啊？ 佢系咁， 即系咁。第一， 虽然我哋嘅先人佢哋系隔篱邻舍，佢哋系 friend 仔嚟嘅，不过我哋冇去 contact 啊嘛。 系啊，分流拜山。 定系咁样啊？嗱，唔系啊，如果佢话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几时啊？今日系譬如三月今日十三号啊，三月十三号去黄大仙区嘅，你哋就去拜山啦。 系啦，其他 跟住咧，咪跟住咪褪咯，褪到跟住三月十四号咧就系葵青区去嘅。 冇关系噶，你黄大仙区嗰度就本身人多噶啦，你只要个区一有人出现咧， 咁你咪个个都喺嗰度咩噶嘛？即系我讲散出去。 有冇得好似咧？即系譬如之前北京咧，佢哋咪因为空气污染好严重嘅， 就嗰啲车 牌号码单数、双数啊、单双日子。喂，咁虽然我哋唔知佢哋其实我哋。某層面上面都知道香港嗰啲先人咧，佢哋個門牌號碼係幾多號咁樣嘅 number 噶嘛？ 係 用呢類嘅方法係咪都可以減少到人流咧？咁樣 但係咧老老實實啦，好多孝子咧，其實你問翻咧，你最多就記得阿爺咪行多第二級咧。行多两级，好似隔篱有棵树咁啊，嗰度啦。 系 你如果你要寄封信俾佢咧，你要写翻个 number 咧，记唔到噶啦，阴哥。 路口嗰个 系啊， 所以车嘅咁样记噶嘛， 次次都系大概。 系啊，即系大概嘅啫嘛。嗱，咁啊，所以难嘅，即系佢话嗰个分流咧，点分法咧？嗱，佢又冇得同你讲话你姓咩嗰啲朋友咧就三点，姓咩就两点就分唔到啊嘛。所以 如果我哋分时间嚟，即系大家即系嗱，我觉得。得咧拜山呢啲咧，即系话清明重阳就要拜山，但其实都系讲心嘅啫嘛。十二月去都得噶，系咪？嗱，三月去又得噶喎，系咪？ 系系系。 咪真系有心唔怕迟啊！ 心咁样嘅话，咪冇咁容易喺一个人流多嘅时间就避免啊交叉感染咯。 仲有一条桥咧，就系佢哋啲官员都提出嘅，佢就话不如咁样咧，嗱，我哋今次就派代表啊， 系 派代表去家族。 系啦，即系你如果咧系啦，即系等 个长子的孙去啦。 平时去饮咧就合府统称啦，不如今次咧你就系即系个别人士出席就 OK 啦。你呢个家族咧本来一家五口嘅，阿爸去系啦，或者差叔哥去。 呢、這个时候都唔知猜赢定猜输过。 唔好咁样啦，猜输你觉得好似咧去拜山好似好委屈咁样。 唔系啊， 唔系啊，我有听到有人话噶，都系噶揾代表嗱，又冇听到话猜赢猜输嘅。佢话饭店而家大家都系视像会议噶啦，可唔可以用 Zoom 帮帮手啊？即系一个就派咗个代表去。 啱啱去到之后就开部机影住佢 咯。呢个 OK 喎，呢个方法。 我最听到有人咁样讲啊，即系话饭店大家而家冇人唔识用噶啦，视像会议。邊有得咁開咁多嘅？而家係咪咁？咪同啊，同啲 uncle auntie 啊長輩一齊開下咯，咁樣咯。 係啊，同埋而家咧嗱，以前如果你真係去到拜山咧，大家都仲有印象咧。我嗰陣時都試過攞成盒到啲燒豬咧、嗯，就坐喺度，大家會食噶嘛。今時今日，就算你最後啊猜好曬你嗰啲即係家族分佈啦，你又錯開咗人流時間啦。嗯去到你仲坐唔坐低食嗰盒烧鱼？ 梗系唔食住。 嗱，你唔食住，你会带走啊？ 唔食住啫，梗系带走，系咪先？唔系我哋唔可以立面摆低啲嘢喺嗰度噶嘛？系咪先？ 系啊，即系嗱，你究竟去唔去现场度吔咧？同埋咧，以前你可能仲会好神心咧，你就会喺个墓碑面前啊，或者个骨位面前咧，可能你都会即系讲下自己过去一年啊，即系家族发生啲咩事啊？咁今年仲讲唔讲咧？一讲就又惊， 唔好乱咁 口水，啲口水吐咗出嚟定点啊？ 系啊，你又惊咯，同埋今年啲制品咧，大家都有啲心思啦。咁究竟系咪除咗平时你就垫啲酒咧，我今年你要垫火酒咧？ 真系唔知， 等先人都要即系感受一下嗰种防疫嘅气氛咧。 同埋因为即系点样避人流，其实又系真系啊，佢哋又冇乜叫做一啲规条啊、规例啊等等。咁其实咁只系我唔知真系曾志豪几时去拜山，早几时去拜山。 知啊，系啊，嗱，佢而家就揿熄咗我哋电话啦， 系啦， 都唔紧要嘅。不过仲有样咧，呢个就话啲医生咧提醒大家咧，嗱，你真系去到拜山，可能你又做防疫。你一噴嗰啲酒精嘅話咧、 因為可能你有去即係裝香， 你可能會裝香 啊 嘛，或者你會燒啊嗰啲咧。佢話呢個就真係佢話設計咧就要小心留意嘅、 雖然你話開陽啫，但係譬如可能有啲坑位咧係喺室內噶嘛，咁你做呢啲嘅時候真係啊，大家去拜山都係要小心小心，知道係點樣、啊。 同埋咧，可能咧以前就話報夢咧，阿爸阿媽咧俾個咩六合彩冧把你咧，而家就話咦，佢話幫我聽嗰度有口罩數啊，多謝你啊，先人。 港台节目头条新闻接获30,000+赞赏，工会话前线感到鼓舞，感谢公众支持，认为顾委会应该正视，不应该只是侧重投诉，认为如果要反映公众的看法，民情是重要指标。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85，跌1,212，总成交金额79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8，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跌14蚊；阿里巴巴182.6，跌6.2；中国平安77.35，跌4蚊；建设银行6.04，跌2.9；美团点评87.35，跌3.45；汇丰控股44.15，跌2.5；友邦保险65.4，跌3.4；小米集团10.58，跌5.2；工商银行4.98，跌2.7；港交所231.2，跌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9.758，瑞士法郎8.236，澳元4.901，加元5.586，新西兰元4.776，欧元8.7117。每百日元兑港元7.4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7,081，跌1,478，港金现价报14,510，跌7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86美元，卖出1,56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洛克道东行去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劳压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军器厂街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马鞍山路欣安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和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又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 Danny， 我住系四岁。我最喜欢是解凳仔，因为解凳仔又脆波波，又入面那些是软淋淋，真的很好吃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讲下天气先。 系啊，22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啦，2288啦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今晚可能有一两阵雨嘅，咁啊可能会凉凉地吓。 系啊，星期五啊，我哋有呢个关心大点唱啊，希望你可以关心身边所有人啊，包括佢可能喺股市损手烂脚嘅朋友。电话号码 18723888，同埋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6453都无人欢迎噶。 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乘坐跑车一日，如何能给你印象成就大过昨日？ 想过早晚会回合，不过此际便事实，都会惊慌失措，似行刑受罚。 拥抱可会太密集，感觉可知过分回味够爱两够是秘密。 近来越快吧， 越被无期没变化吧， 近来幸福吧， 长期情人亦有过吧， 要就那么细， 如何回避亦碰到吗， 偶遇太可怕， 只好闯转白日， 问我爱你吧， 回头其实无路走吧，债务清理一下， 路上躲躲避避， 共你相遇于这窄路，如若过不到， 就一起放下吧。尽情地表演安逸，或无惧统计中日，再排练不知多久，终有上演那日。但无量点的饰物。 吗？伴随划穿的丝袜，如何能使你悔恨遗留下我那日？ 想过早晚会回行，不过此际便是实，都会惊慌失措，此行仍收花。 好过等到 不过这世界末日，你我期待或正睡，亦或绝日。 求未够大吧， 世界真细小啊！电话里面咧又话早早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咁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啊桂花田，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88%。Hello， 早早。 Hello， 系啊，我想话咧，我哋头先未话咧清明咧，我哋未开始都有人提议咧，就用 Zoom 啊一啲视像会议嘅方法咧，就去拜山嘅，系咪？ 系啊。 但系啊嗱，你啲譬如你啲仔女啦，网上教学啦，咁啊用晒呢一啲嘅软件用晒噶啦，而喺呢个咧职场上面咧，其实都多咗一个好多嘅情况要用，就呢啲视像会议就系建工啦。平時我哋 見哦，係啊， 見工係多嘅喎，而家因為其實雖然好多人都冇得撈，又或者好多人而家就係諗緊要揾工啦。但當如果有啲公司而家要選擇請人嘅話咧，視像會議咧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我就揾到呢一個嘅報道啦，就訪問咗一間嘅人力資源公司，即係嗰啲專家， 係 俾咗啲少少嘅 tips 大家。即係如果你哋而家咧要做呢一啲嘅 Zoom 啊網上見工嘅時候，究竟有啲乜嘢必殺技係？即係啲嘅小嘅技巧啦，令到你可以成功得到嗰份工啊！ 喂，阿祖祖啊，即係其實咧，除咗見工咧，而家咧幼稚園啊，咁佢哋都要面試噶 嘛？拍片啊嘛！ 啊，係啊，都要面試噶嘛！佢哋而家咧都係要選擇拍片啊！你唔使嚟噶啦，係啊，唔使嚟噶啦。咁跟住咧就麻煩你哋各位家長同啲小朋友拍片。你個方法咧，可唔可以夾埋啲小朋友都係可以咁樣，即係點樣去可以成功攞到佢入門嗰票咧？ 嗱，我可以兩邊同你講啦，譬如我見到咧，又係之前。你如果講緊幼稚園要面試嘅話咧，已經有我之前喺節目都講咗，喂呢一行有商機啊，因為要喺個分半鐘或者幾分鐘之內咧，突顯到你個小朋友要幾精靈可愛啊，學術成就有幾高啊，識得彈幾多個琴啊嗰啲咁樣咧，好緊要噶嘛。所以我睇到咧，而家 market 啊 係有商機嗬，係咪有商機？ $8,000拍一條分半鐘嘅片，有人係開呢一個價㗎？ 哇，$8,000啊！ $8,000， 喂，不過之前咧都聽到咧做嗰啲 portfolio 咧嗰啲。口屎淋淋咧，整到你好似一个大相簿咁嗰啲咧，都几千啊！而家拍埋片 ，edit 埋嗰啲系咪？ 系啦，你谂下咯，仲佢话仲要讲到明啊，包几多个场景？因为有阵时你要见到你个小朋友天真可爱、天真无邪嘅一面啦，亦都要见到咧佢哋喺学术成就上面啊，即系例如嗰啲琴棋书画嗰啲咧，啊，亦都要好最紧要系咩啊？ 有个认真样系嘛？ 认真之余唔可以太 hard sell 啊，所以咧有啲人开紧呢个噶，嗱有价有市噶吓，即系嗰度。但大家留意一下，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小朋友最真嗰一面咧，反而系最重要嘅。啲老师啊，嗰啲见到 哇喺你背后咁大担心机啊，想点样点样嘅话咧，反而可能有阵时会令到啲老师却步啊！呢个大家要小心啊吓。 阿曾志豪咧，你而家即系开始咧拍呢、這个，即系都有用呢个叫做Zoom 嗰个嘢啦，去拍嘢啦。但系有冇一啲技巧咧？嗱，早早咧就讲紧咧就话去建工，而家建工都要有一啲技巧咧先可以即系都要拍片啊嘛，讲紧。咁但系都要一啲技巧先可以咧，可以即系叫做令到对家，令到嗰间公司咧有机会请你。 哦，最紧要。做人唔系做人同拍片一样都要身家清白先啦，个背景啊，因为我试过个背景咧花呢碌咧，又或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成日会唔小心咧，你后边咧晾一条底裤啊，或者见到啲咩杂物咧，你要自己留意，因为咧喂呢个小贴士嚟嘅，我上次见到我个 friend 咧，佢拍片做老师啊嘛，佢咪要煮嘢食嗰啲嘅。佢后面呢我话点解咁靓啊？你屋企咧有一埲墙咧，好似零零舍舍系所谓好清啦，冇一啲杂物啦， 仲有家私啦， 系冇家私咯。我话点解咁靓啊？你屋企有个 studio 咩？佢话你望真啲啊！佢话原来咧佢攞咗两块窗帘布咧 遮 住咗， 遮丑 系啦。佢攞直情系窗帘布咧抿咗喺埲墙上面咧。我话唔怪之啦，我拼出嚟咧有啲暗花嘅。我仲话你咁落本咧。是攞窗帘布嚟遮嘅，即系呢啲系在所难免噶，少少都。 你知唔知啊？我女啊喺屋企咪要视像教学啦，系咪？跟住咧，我话阿妹妹啊，即系你个镜头，即系你咁样对，即系嗰个位置，佢坐喺嗰个学习嗰个位置，我话你咁样，我行嚟行去，咁咪上晒镜咯，咁样。跟住佢都觉得啊，系啊，我褪翻个位置，后面系埲墙嘅先。 系噶。 系啊。 同埋嗰个所谓嗰个岛咧，即系你镜头影出嚟成个所谓嗰个造型嗰个框架咧，原来都有分嘅。究竟你系净系？cut 咗个头啊，定系咧有翻少少半身啦、啊，咁即系呢啲基本嘢咧，我谂就都要小心啲嘅咁样。 系啦，嗱，你哋头先讲嘅呢啲基本嘢咧，佢哋都有提及到嘅。嗱，例如佢话咧背景啊，头先豪仔咁样讲， 系啦， 你朋友咧就用窗帘布啦， 系啊，顶住。 原来咧有一啲嘅网上会议嘅软件咧，系可以提供虚拟背景嘅功能嘅， 有啊有啊， 系 啊系啊，开少少嘅，其实睇出嚟系。 系啦，系或者譬如系开少少，但起码如果你后面咧个感觉系你有七条底环啊挂住喺度啊万国旗咁样嘅话咧，呢啲虚拟背景咧令到你咧就会俾到建工嗰个人啊觉得，喂你好有诚意吓、啊，所以你就佢话呢样嘢系会加到分。 但系咁，如果你嗰个背景咧假得嚟咧，即系你又唔好拣到咩海滩嗰啲啦，因为譬如 Zoom 嗰个咧，我见过佢可以俾你拣嗰个三藩市大桥咁样嗰个做背景噶，即啲就可能好啲啦，但其实你谂下，如果你建工嘅时候咧，你个老细望住你，你做咩啫？香港同你建工，你系整个三藩市嗰个金门桥喺后边。 你而家晒你身家，好有钱 咁话。同埋咧呢个好玩嘅，但要留意咧，好容易穿嗰、那个所谓穿崩啊！穿崩咧唔系话俾人识穿你系假，假就梗噶啦。但系嗰个穿崩咧就 系 你件衫嘅颜色咧，因为我记得嗰、那 个会唔会 key 唔系啊？系啊，佢会透明咗啊！佢咁啱佢出嚟咧，可能嗰个背景有啲蓝色咁啲咧， 即系黐咗色啦。 如果你系佢唔系黐色啊，透明啊， 哦、 即系你以为咧，好似做咩你冇咗个膊头啊，或者即系唔见咗咁样咧，咁啊可能仲会龙口反转嘅咁样。 系啊，嗱，呢个要小心啦。另外头先你哋都讲咧，耐唔少可能试过之前都有啲嘅情况咧，就系、是、有屋企人啦，不论系你阿爸又好啦，或者你个仔、你个女都好啦，乱入啦。 系啊， 佢话咧，其实咧呢一类型嘅情况咧系会出现嘅。但是那个人你怎样兜的话呢，可能就会成为你被聘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哦，这个都是其中一个考验来的。 本来是危机来的嘛。任何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和危机的啦。但是看到你怎样将那件危机变成可能是幽默地化解了，又或者是咦你处理得很好、啊。嗰样嘢反而系会令你加分嘅一样嘢。 我想象到啦，阿田用过噶呢招，知唔知啊？如果佢而家用视像会议咧，佢就会讲嗰个时候，你好，我系桂花田，我好需要呢份工，你等等啊，阿妈，我有好耐冇入过奶啦，哎呀仔，阴公啊，饿到你咁样，但你唔好阻住妈妈见工先啊。 我要冇呢份工好紧要 嘅。系啦，老细我冇嘢噶，冇嘢嘅。 剧情系啦，今日可以叫屋企人配合咯。 梗系啦， 喺做面试之前咧，喂，我写定剧情先。 跟住你阿妈又乱入，无端端就话：阿女啊，唔好家用阿妈。 哈，你唔好呢个时候咁样啦。然后仲要出面都话，喂，欠租啊，交租啦，哇！呢份工你仲十拿九稳，一定系你啦，系咪先？ 但系问题系， 哇，几正啊！阿乐乐荣荣嗰啲喊晒咧，佢话阿妈妈， 妈咪唔紧要啊，我可以帮你嘅咁 啊。系啊，跟住诶，仲要咳两啖咧， 有添啊， 真 系啊，系啊。咁咁样嘅话咧， 即刻收唔到个对家。 系啊，即系我真系唔请你，惊你有病啊。系咯。呢个咧，佢就话嗱，有危有机，大家要小心。而另外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佢哋都会有一啲咧，就一啲 group interview 噶嘛，即系小组讨论有呢啲咁嘅环节嘅。咁有一样嘢咧，就系诶边一个讲，可能就逐个逐个讲嘅。阿田你讲先，跟住猴仔讲先。佢话咧，平时可能有啲人就会选择，咦未到我嗰阵时咧，不如我就删咗自己嘅镜头，或者 瞄咗声先。 系啦，瞄咗声。其实我真系谂住好嘢嘅，即系我咁到人哋讲嘛， 即系冇骚扰啊嘛， 系啦。但系人力资源顾问公司，佢哋觉得呢一样嘢系跌。最错嘅一个选择， 哦，即系话人哋讲嘢，你唔 show 唔睬添， 你好似成个缺席咗， 系啦，佢就系话咧，其实最紧要呢一个位咧，系话逢亲一个老细，佢请一个人嘅话咧，即系面试通常都系请一个你嘅下属啦，系咪先？佢话咧最紧要佢系想揾一个好嘅聆听者啊嘛， 系 佢话你讲嘅时候，你讲得好固自然紧要啦。佢话原来有啲老细咧系趁住呢啲 group interview 嘅时候咧，主要就系睇其他唔系讲紧嘢嘅人，究竟佢哋留唔留心嘅咧？ 系 你有冇反应？ Okay. 有冇 kick 紧碌屎？佢话呢一啲咧反而会系个老细睇嘅，咦？佢好認真喎，佢識得聆聽，聽人哋點講嘢。佢話原來老細而家 group interview 嘅時候咧，用呢啲視像會議，佢哋嘅焦點係可以咁樣嚟擺，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 即係話係唔使著重佢個點樣去自我介紹啊，佢嘅學歷背景，分分鐘可能睇埋佢其他嘢，好嗰個分數高啲啊。 因為睇細節啊， 係咯， 嗰陣時咧 就睇細節啦。 嗰啲新聞咧，佢哋成日都話，譬如話當有啲記者會啊，政治嗰啲官員可能開記者會咧，可能發言嘅就得一個人嘅啫。咁但係身邊嘅人咧，究竟佢對呢個發言者咧有啲咩態度咧？係正襟危坐坐喺度啊，係托頭啊、趴台啊，好似你話齋咧，會 job 碌屎啊，會好聆聽啊，係咪認真咧？就大家會觀察啦，究竟佢哋幾有誠意啦。 係啊，呢個係 嘅，呢個爭好遠啊！ 即係譬如我哋之前咧，有啲老細咪喺度開記者招待會嘅，跟住佢就話唔使戴口罩啊嘛。我哋最重點就係、究竟今日第二日出嚟開會啦，佢後面嗰啲僆咧有幾多個人戴口罩出嚟啊嘛？ 冇錯冇錯， 睇後面數噶嘛，係咪先？ 啱嘅啱嘅。喂，我覺得呢個咧，大家就算你話我嗰啲經驗少啲啊，嗱你睇波都得㗎啦。睇波咧，啲人成日都話咧，唔係就係睇下有球在腳嗰個球員點踢波，係睇下無球嗰啲咧，佢有冇都好積極走動啊？ 我有嘅，我中意睇呢啲 嘅。即係佢定係話個波。唔喺我度， 唉， 咪是但啦，等波到啦，嗱，等波到咧，啲教练望到咧，你就呢世都等波到嘅啫，你就冇机会。但系如果你好积极拼抢嘅，正所谓咩人肉全场不停奔走嘅话咧，教练都会觉得话，哇，呢个球员积极，系咪先？请只牛翻嚟都抵啊，咁样。 系啊，起码佢肯争取机会啊嘛。我有睇呢啲， 系 OK 啊 ，OK 啊。 但大家都要小心嘅，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如果我哋有阵时揾啲临时演员嘅话咧，你喺后面俾嘅戏太多，即系猛咁喺度点头啊咁样。 好肚饿嘛！ 哇，你讲到好感动啊，流晒泪咁样，听人哋讲嘢啫嘛，都系会被下衣换走咗噶，所以嗰个界别大家都要小心。 即系话又唔可以，即系嗱，有可能 太多， 系又唔可以太多。 你嗰啲头先又话呕血啊，叫埋啲阿仔阿女出嚟咧，嗰啲又太多。 呢个系曾志豪个剧本嚟嘅，唔关我事嘅。 系我帮你安排嘅，系啊。 你左手系 最后一样嘢咧，可以提埋大家，大家都可以试下做嘅咧，就系。投資少少，你哋估係主要係講緊呢啲嘅視像會議去建工嘅時候，投資喺邊一方面令到人哋覺得你好有誠意嘅？ 嗰個 cam， 即係嗰個係啦，即係麥同埋嗰個鏡頭。 兩位可以表達陳述下你嘅意見，點解係個 cam， 點解係個麥咧？ 你講先啦 嚇。 唔係因為咧，即係如果你嗰個麥唔清晰咧，咁人哋聽唔到你講嘢啦。第一，咁啊跟住咧，如果你個 cam 唔清楚、朦朦查查咧，佢會覺得。咩事呢？你嚟建工，我睇到你朦朦胧胧咁样，即系我会作为一个老细，我会觉得你连呢啲最叫做可以俾一份工嘅你嘅工具，你都唔去做好嘅，咁你份人点样咧吓？ 其实 cam 系难啲嘅，因为你用得譬如 zoom 呢啲咧，你都系手机应用程式咁样睇噶嘛，即 系电脑 都得嘅，但系你电脑你个镜头你点样换啫？ 是 它是内置在你那个电脑度的嘛，除非你说很複雜地装外置镜头，我真的没试过，但咪就得了。 嗯， 因为咪呢你插线就可以呢，同埋你可以保证你听到啦，你又可以唔使太大声呢，如果唔系呢唱山歌，老细我系建工啊我好想要呢份工，你听唔听到老细 呢啲仪器啦，系咪系咪仪器。 我琴日你知唔知我出去拍片呢，我都呢攞咗20蚊呢买一支咪啦。 攞20蚊咁多。 係呀，但点知你知唔知出到嚟呢啲人话你好似攞住支白色嘅飲桶咧喺度飲緊嘢，成場我話係，我錄咗廿零分鐘之後，佢話仲有啲人留言，佢話豪仔啊，嗰杯嘢咁難飲咩？你一啖唔係你一啖都冇飲過喎，但係你揸住成場， 你係咁樣衰啊！你話 我話買咪，我話買咪， 師兄真係師兄，師兄有經驗啊！佢知道咧，即係嗰啲顧問就係話咧。买个支咪系好紧要噶，咁因为有阵时咧，佢话好简单嘅啫。嗱，第一样嘢觉得你有准备， 系系。 而嗰支咪咧，佢话唔需要嗰啲咩 KOL 啊、主播啊，或者阿豪仔用嗰啲廿蚊支嗰啲咪咧。因为其实原来大家咧去嗰啲电脑铺头度咧，大约40蚊就可以买到个外置电脑咪噶啦， 贵过我。 加多1-2蚊咧，有埋海绵咪套噶啦，咁嗰啲40-0蚊嘅啫。咁啊，但系人哋个感觉就会觉得，你坐喺度。好专业同埋准备得好好准备去呢个 interview 嘅话呢， 冇错， 加返再加上你知啦，而家大家唔知道 home office 几耐㗎嘛。 係 呀。见到你有成套准备好晒嘅话，即係就算之后要继续 home office 啊，或者关于电脑嘅嘢，你係有更加多基本嘅认知嘅话呢，你份工作会做得更加稳定。 咁既然係咁嘅，买埋灯啦，而家呢100-200蚊有一盏㗎啦，圆圈咁样呢，好专业㗎啦，你觉得自己直情好似喺 studio 里面咁样添啊。 但如果你打到太靚，會唔會覺得你自己扮 KOL 喺度？ 唔會， 專業啊嘛， 個個都中意靚嘅，一路打一盞燈出嚟，跟住然後再影住個仔喺下邊話：阿媽，好肚餓啊！哇，呢鋪你贏啊，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80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男子，因为病情恶化，今朝早在东区医院离世，令本港死亡个案累计增加到4人。 死者是第89宗个案，生前住在北角美伦大厦，本身有长期病患，上个月出现发烧和咳嗽，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亦都没有到访福慧精舍佛堂。他的太太即是第74宗个案，今年的1月和2月曾经到访福慧精舍佛堂，上个月已经确诊。消息指，一名岁半大的男婴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目前在玛加烈医院留医，他的爸爸妈妈早前已经确诊。男婴和父母一家三口上个月29号从英国返港，妈妈和爸爸先后在过去两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男婴亦都出现流鼻水的症状。男婴如果最终确诊，将会是本港至今年纪最小的确诊病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妻子索菲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索菲早前在英国发表演说，回国之后当地星期三出现轻微病征，包括低烧，接受病毒测试。报道说杜鲁多未见病征。总理办公室早前说，杜鲁多在医生建议下会密切监察身体情况，但出于谨慎会留在家办公，并透过电话听取官员汇报，亦都会同各国的领导人商讨疫情。意大利至今超过15000人确诊新型肺炎，中国政府派遣的医疗队抵达当地支援防控疫情工作，是继支援伊朗和伊拉克之后中国派出的第三支专家团队。医疗队九名成员由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专家组成，昨日携带31吨医疗防护用品等的物资，从上海搭包机前往意大利，今日抵达罗马。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君华说，中国的医护人员在一线挽救了大量生命，积累大量经验，对于意大利的医生和医院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50点，跌1,359点，总成交金额90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9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8点，跌3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6，跌18.2；阿里巴巴181.6，跌7.2。中国平安76.85，跌4.5；建设银行6.02，跌3.1；汇丰控股43.9，跌2.75；美团点评86.05，跌4.75；友邦保险65，跌3.8；小米集团10.46，跌6.4。工商银行4.97，跌2.8；港交所229.6，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4.99，瑞士法郎0.945，澳元0.628，加元1.394，新西兰元0.613，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6,904点，跌1,656点。港金现价报14,500元，跌7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37美元，卖出1,5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 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东边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荷里活道。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土瓜湾咧有道路工程噶，所有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岩湾隧道入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啦，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稍息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天天扛扛，天天扛扛，跟手举起高，呼噜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抱不到佛脚，稍息立正站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杰棠呢个你都啱，佢好似细你好多。 我私分睇得出咩？ 咁其实睇唔出嘅，不过佢系细一啲。 咁我系咪真系冇行啦？ 有冇行我就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佢哋会讲子弟恋啊。By the way， 啊，杰棠你今年几大啦？ 关你咩事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我王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 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 吓、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丰收快活人啦，真系有啲活动咧，身体零舍开心啲，真系。 系唔系？多谢大家支持啦。 唔会啊，多谢大家支持啊，真系，哇，饮都走埋添。 喂，同埋即系呼吁咧，就唔好聚集咁多人群啦，真系噶危险啊！ 拜山都话要分流啊， 系咯， 大家要小心啲。 聚集住，仲咁大声讲嘢，喷晒口水 度，小心啲，小心啲， 唔得噶。 喂，有好多人流咩？我唔知啊。 唔系唔知啊，都话留翻拜山先讲啊，真系。 大家都真系要小心身体啊！ 喂，跟進一單咧新聞咧，我哋上個禮拜咧，記唔記得我哋 up 過咧，就係話阿朗拿甸奴啊。 系啊系啊， 呢位前巴西球王咧就攞假护照咧入去咧，由巴西就入去巴拉圭。 系朗拿甸奴，我讲错咗，唔系斯朗啊，朗拿。 唔系，大家嚟试啊，斯朗，斯朗而家全球关注紧佢啊，究竟有冇确诊？好惊啊，真系。 系啊，都有啲惊我，一堆堆咧，嗰啲球员一齐咧围围围开，几开心啊！ 一谂起琴日同个球员放个飞剑啊，又或者同咁闹个交咧，全部有个 Sam 虚晒，真系吓，冇事啊。斯朗希望吉人天上，但系朗拿甸奴咧，咁佢。入境巴拉圭嘅时候咧，因为用假护照啊嘛，咁啊，即系我谂咧，全球最轻易破获嘅一次假护照案件咧，阿叔系你嚟嘅， 最轻易， 都唔使点用心机，系你点样破获嘅？佢样话俾我 听。但系咧，我想话，不过咁样，如果俾住我咧，我系一个唔热爱即系睇运动嗰啲咧，可能我都话啊 ，OK， 咁你都过去啦。 你失职啊你！ 癫佬啊，朗拿啲认唔到啊，添咪话？ 朗拿啲奴，你更加会觉得佢唔会共解啊，所以话，朗拿啲奴望都唔使望翻缩走啦， 系咪先？ 可能会咁噶嘛？ 佢拉就拉咗啦，咁而家咧想跟进下咧。佢拉完之后咧，嗰、那个监狱生活究竟系点样嘅？ 哎呀， 系啊，嗱， 判咗即刻做埋监狱， 有啊， 我交俾阿田古，因为我有睇咗， 系啦、啊，你睇咗真系， 睇到嗰阵时都话，哎呀，唔系啊，话咁嘅咁嗱，呢个系事嚟嘅，俾阿田你， 唔系嗱，首先我哋咁样讲嘅，第一你估唔到咧，佢毕竟系一个名人啊， 系啊， 佢、 啊、 仍然咧，你会 立仓嘅， 唔系佢系可以咧，好似一个普通嘅体育名人咁样咧。佢会发放自己近照，你知唔知啊？ 吓，佢可以带电话入去噶？ 我都唔明点解咧，即系嗰单新闻咧，未讲佢内容之，即系未讲佢喺个监仓活动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就话今日声中朗拿癫奴监仓曝光，系啦。我见到其中一张相咧，就系佢仲踢住对嗰、那个一剔牌嘅拖鞋咧，笑容满面咧，着住个 T 恤咧，然后耶咁样咧，喺个单独个 自拍啊，定系有 人 人 帮佢影嘅， 有人帮佢影埋啲 系啦，好好笑喎！即系你名人就 系 名人， 系咪 有发到嗰啲咧？记者证啊，叫佢哋记者去做采访嗰啲。 好好笑啦！我俾阿田你望下啦，呢张相就系佢喺监仓里边嘅近照， 一啲都唔似喺监仓， 系啊，好惨啊！唔系我以为你话佢唔似一个球王添啫。 佢唔似一个， 佢好似度假型咁样咯，仲踢住拖鞋咧， 同埋啲人咪有球衣嘅咩？ 涌大啊，有呢种感觉啊，大家都蜂拥而至。喂，佢嚟啦，攞嚟边度嚟啊？ 系啊，嗱，即系首先你系会见到咧，佢唔系我哋想象中咧喺监仓里边咧，会唔会系不见天日啦？冇晒即系生活咁样咧，有相摆出嚟嘅。 呢、 這个会 唔 会 系嗰啲玉卒咧去同佢影啊？想揾个流年啊？估唔到啊！呢、這个监仓竟然有攞嚟边度呢个球星 你呢个方向好啱啊！头先阿祖。就叫你估嗰样嘢咧，就 系、 是、究竟佢去到监仓里边，作为一代球王，佢会有啲咩特别嘅待遇，同埋有啲咩活动？ 一定有第一级即系一级嗰个叫做头等嘅头等嘅监仓。跟住咧有床， 解説下喎，咩叫頭等監倉啊？搭飛機就話有頭等啫，你監倉得頭等嘅咩？有優越嘅咩？佢一個人可以有？ 唔係喎，有啲人係嘅喎。 即係可能佢係高度即係重返係 獨立，有啲係獨立房啊嘛，因為佢係特別嘅背景啊各樣嘢，所以咧就有獨立房。即係你覺得佢會有獨立房嘅？ 我見咧朗拿迪奴而家呢個樣咧比較輕鬆嘅， 係啊， 同埋佢又可以著住件棗紅色嘅背心啊、短褲、踢拖咁咧，可以巡视紧业务，或者又可能佢会唔会将佢即系其实佢系明明一个犯人嚟嘅，但系因为佢啊即系一个球星啊，系咪又即系脚法好啦，就带领住嗰个叫做监狱里面嗰啲叫做即系监犯啦，即系系啦犯人啦，咁咧就去教佢踢足球，所以咧就另转换转咗佢嘅身份咧。 哦，佢都算有慧根、哦。其实你都估得挺好，他说呢当朗拿癫奴入到去监仓里面呢，首先第一呢他就没得单独囚禁的。咁、 哦、 因为 是 啦、 okay. 局方呢那里都说啦、哦我哋都是要他同其他囚友呢共同生活的。哇他 OK 喎、哦。跟、啊、住其他囚友呢你可以想象到呢直情就大佬大佬有人有人入嚟坐监边个癫奴啊咩癫奴啊朗拿癫奴 啊 冇 玩 啦。冇玩啦 可能真啲人都输到啦输晒。 又或者可能他哋以为呢朗拿癫奴系慈善嗰啲叫做咩咧？好似太平绅士嗰啲入嚟探访啊，系啦，即系可能佢会以为系噶嘛。 即系大作自己嘅试下监狱嘅滋味。 又或者系有啲球星可能话啊访贫问苦，想慰问下监狱嗰啲人，点知话大佬唔对路、啊。阿癫佬咧，直情系着埋 T 恤入埋嚟咯，咁样。 唔系，佢俾即系佢话佢嗰件 T 恤同我哋唔同喎、啊。 都系咁样。佢话原来咧，监狱里边咧有小型足球比赛，不嬲都有嘅。 系。 佢话咧，自从阿癫佬入咗嚟之后咧，阿朗拿癫佬入咗嚟之后咧，佢话佢大受欢迎。 系。 个个咧， 仲要教授佢一啲脚法。 唔系，首先个个都争住要抢佢。 系。你猜包钱盒咧，佢一定系被猜嗰、那个。 系 咪？ 系入队，佢唔使惊 嘅。系啊，一定唔使惊。 呢啲永远我其实我哋三个应该以前。即係嗰啲運動 啊， 我哋差唔多都係做垃圾俾人猜嘅咧。 係啊，有啲悲慘嘅遭遇啫。唔係，阿田應該係猜贏人嗰個嚟嘅。 唔係，我係猜嗰個嚟嘅。 佢惡霸嚟噶嘛？我同你係陰公啲啫。 我 係 啊，我認。 係啊，咁佢話阿癫奴咧，就個個都爭住要猜佢翻嚟啦。咁但係好得意喎，我覺得真係。 呢个系对球王咧一个最大嘅尊重啊！首先第一个个都争住抢佢啦。 问题系佢系都系被猜嗰个咋，都系。 咁你 身嚟 身猪肉啊嘛，你猛虎不压地头龙啊嘛， 系 好啦，咁所以大家咧表示出一个极大嘅诚意啊，个个就争住抢佢。 当然啦。 咁我谂喺呢方面佢就驾轻就熟啦。咁同埋佢阿个兄长定个弟弟一齐入去噶嘛，我谂嗰个就可以充当个经理人啦。我记得之前佢都系做过经理人嘅。 啊。 可能就话大家逐单。倾逐单倾， 等等先。 你系咩啊？你系咩？毒蛇囚室系嘛？咁你咧？你 猛龙啊？ 飞龙囚室系嘛？嗱，逐个倾，有咩着数俾阿 Dino 先？系啦，转仓费就唔系转会费啦，有冇转仓费先？ 咁我哋会唔会即系话嗱？唔紧要啊，至多我俾多张被你，垫高你，等你坐呢张床。 系啦，唔系我哋睇《监狱风云》 系。我哋唔系想话即系同听众讲，即系我哋唔系想搞笑，系想搞笑单新闻嘅啫 吓。 唔系想话即系笑嗰啲坐紧监嘅人。 系啦，嗱，咁所以首先第一啦，就佢究竟喺度发生咩事咧？即系嗰啲人就抢住要攞佢啦。 系啦。 咁第二咧，最大尊重咧就系佢哋话嗯。你是可以落场踢球的，但你落场踢球呢不准入球。 为什么、 哎、呀，是不是可以实赢啦，要这样。 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对这个球王的尊重吗？即是你是。 他应该是一个尊重啊。 你是。 因为他赢紧的嘛。 但你不可以笑的。 不是咯，不是咯。 但他赢紧的嘛。 没错啦。他讲的名字就说喂 ,Dino, 你落场得、但你对住我哋，你岂止是大人虾细路。你直情是大人蝦 BB， 直情天殘腳啊！ 天殘腳，咁所以我覺得我係朗拿甸奴咧，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最大最大嘅肯定。你係球王，你而家落難啦，但你落難都不改你嘅球王嘅腳法噶嘛。如果你同我哋踢波，可以俾你公平咁踢噶嘛，咁我哋唔使打啦，係咪先？ 因為你有你喺度已經係唔公平咗啦，係 啦，冇錯啦， 即係嗰個嗰個實力啊， 係啦，即係我哋如果大阿天去食自助餐，我哋要答應酒店就可以唔俾佢食咁多。 你唔好俾你傻， 係啦，天啊，嗱，我真係食得多嘅，我決定今次讓半個胃， 係啦， 半個胃，我食半個胃飽啫。 至多我食1357嗰個送嘅啫， 係啦， 嗰啲唔食噶啦。 即係應該係咁樣先啱數嘅，哇！咁所以咧，估唔到阿 天奴。 我想是他说如果你要落场啊，你一定要答应这个要求，是有什么所谓的。 我想问呢，为什么会知道这么仔细？ 就是啦。 这个我可以帮手答 好啊。 因为可能呢，这个的监狱呢，即是得到一位的球王啊，就进入了入去这个监狱之后呢，他真的出了名啊。你知不知道他们的狱长呢 ,keep 住呢都有记者访问他。 是 我觉得呢那个狱长是几 enjoy 他接受记者的访问。 因为可能从来都没有人理过他们啊，即是你做你。 又不是、啊、我觉得纯粹是明星效应的，即不是说要找什么太平绅士投诉，不是那些的。首先譬如头先豪仔都有讲啦。点解会有相出到嚟嘅？ 嗱、 啊，我哋平时就算系嗰啲咩名人啊，嚟或者香港都有名人坐过监， 冇错， 永远都系啲记者啊，唔同嘅朋友咧 偷影， 可能佢哋放风嗰啲时候嗰啲系咩嘅状况咁啊嘛。但系佢哋咧有一扎相出咗嚟噶，好似头先阿豪仔咁样讲啦，着住咩牌子嘅鞋嘅拖鞋，我哋都见到啦，系咪？另外一张相咧出咗嚟咧，就系阿细哨咧，佢咧就同啲队友啦，我哋叫佢做系啦，就踢完波之后咧。佢哋有 party 嘅喎，有 after party， 有得飲酒嘅喎。同我睇嗰張相咧，我疑似阿細秀係揸住支煙㗎嚇。 係啊， 即 係暗暗地嘅張相影得咧，好正嘅真 係。踢完場波仲有得 happy 啊！ 有得 happy 啊，同埋嗰個獄長咧係會出嚟答記者問題㗎。佢就話咧，嗱佢咧就冇要求就有啲乜嘢咧特別嘅需要嘅。不過就咁大致睇上嚟咧，佢適應得好好啊，同埋咧成日都精神笑容滿面㗎， 生活舒適啦。 系啦，我哋都会尽量咧令到佢住得舒服啲嘅。 系啊，佢临尾有冇仲讲多次俾你听咧？嗱，记住啊，坐监咧一定要嚟巴拉圭。 喂啊，唔得咁样噶。 二台通识六十秒。 根据特区政府喺2019年12月发表嘅《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8年全港有140多万贫穷人口，系自2009年以嚟最高，占整体人口20.4%。即是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贫穷，贫穷和社会排斥是互为因果，代表贫穷所引致生活的匮乏会带来精神压力和紧张，容易导致贫穷人士自我孤立，另一方面社会排斥又进一步令到贫穷的弱势社群和主流社会越来越疏离，缺乏人际交往，导致人际网络解体，会令弱势社群对脱贫更加无望，贫穷状况不断持续，平机会相信要消除贫穷，必须先要消除歧视， 改变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态度，保障不同群体的平等机会，才能够增加有关群体的社会流动力，帮助他们走出贫穷的循环。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啊，好啦， 好啦咩啫？你哋将你哋头先咪后面讲嗰啲嘢，而家讲一次出嚟啦。 好啊， 我喺度偷听都唔知几开心。 黄耀祖靓仔，靓仔，但系又好鬼贵。点 解你无端唱咗呢只歌嘅咧，曾志豪？ 冇嘢啊，配合翻啫，真系。 系咪你想讲啊？好啦，成日都话咪后嘅嘢真 系 好高兴。 系啊，好啦，出色。 嗱，我即系咧，之前上个星期咧就讲咗经济啊，系嘅。究竟点啦吓？我哋咧话翻翻嚟咧，我希望今日咧可以系最后一次啦吓。啊，讲翻嗰个井，嗰个井咧， 井井有条嘅井， 唔系真系啦，系啦，喂呀！ 你再讲唔完嘅话，我跳落去个井度啦。 做乜事啊？我讲中咗你第一个答案， 又似你， 鬼知你咁都中啫，开口中啫，呢啲咪默契咯， 因为今日咧就真系讲啊，唔讲井由自豪，一讲井，原来咧我哋都有几多词语咧同个井有关嘅。咁啊嗱，即系喺 井上雄彦。 有啲 系南怡多鸭津嘅漫画家。 哦 ，OK， 井南树系一个地方名。 好啊，好啊。 仲有三井寿，中间射波嗰个。 OK， 我谂唔到啦。 喂，得啦，唔使你再讲啦，唔俾我讲嚟咩啊？你又似咁咧嗱，即系记唔记得咧？西周啊，即系古时西周嘅时候啊， 记得啦。 有一个叫井田之制啊， 记得。 记唔记得啊？ 唔 记得啦。井田之制咧，其實咧，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所有打後咧，都係因為佢哋而起嘅。因為嗰陣咧，佢哋啊將一里嘅土地咧，就依井字形咁樣起啊，劃分為九格。咁啊，中間嗰塊田咧係公田嚟嘅。阿公田咧就即阿公 個個個都要有份去耕噶啦。 係啦，咁啊有一個咧公家用嘅井，主要咧係俾四圍咧、四周圍咧嗰八户嘅人家咧就去即係啲水攞嚟用啦。咁啊我嚟耕田。咁样系咪真系好好咧？你呢个规划， 呢个规划好， 系咪好啊？咁点样形容咧？嗰个规划咧就系头先阿豪仔所讲个四字词语井井有条咧，原来真系同呢个起法，即系西周时候咧嗰个起法系有关噶。 系嗰阵时佢就总之将个土地咧划分到井字形咧，咁其实佢想分翻咧嗱边啲农田咧自己可以耕咧，嗰啲收成你嘅，咁但系咧你就要一齐出下功力，就要帮咧有份耕嗰个公家嘅田咁样，咁佢画出嚟个形。 系啊，而家我就记得啊，有 中史嗰阵时有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井井有条，即系话咧规划得好好啊。 系啦， 咁你而家成日都赞 我个书台都系咁样。 系啊，你个书台系从来冇见到呢四个字出现啊嘛，系咪？就系咁啦。咁好啦，有另一啲四字词语咧，就真系好有意思，又同个井有关嘅，好有情怀嘅， 好有情怀。 系啦， 古井。 陶嘅要 系啦，法师古之幽情啊嘛，好有情怀，仲唔系古井？ 系咯，系啊，陶古井唔系好嘢嚟，唔系都唔系唔好嘅，即系只不过有少少贬义啫。 其实我唔知咩叫陶古井啊， 系咩系咩？ 嗱，我揾资料个解释咧，佢就系、是、咁，你又知道呢三个字咧？啊， 唔系我好多嘢你知噶，但你知唔代表你咩都明啊嘛。 即系佢呢啲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系咪？ 好啦，咁啊，即系嗱，真系啦，咁啊，揾到资料咧就讲。讲紧陶古井， 是 就话咧嗰啲男士咧，咁佢咧就即系讲紧故事啦吓，就娶咗一个咧妓女，又或者咧寡妇。 哦，原来系同妓女有关嘅， 系啊， 真唔知呢、 啊 這个系。 或者寡妇做老婆，系啦、 okay, 哦， 咁啊即系为之陶古井咁嘅意思。 哦，因为我开头真系嗱，天打雷劈，我以为咧纯粹系笑啲人咧就话啊，你揾咗啲所谓年纪好老迈嘅， 系 就可能个女人揾男人。我以为是咁嘅意思啦， 好少可系女男， 当然啦，当然系啦，但原来佢特指系即系仲要系嗰啲风月场所嘅女士， 系古时啦，古时啦，同埋寡妇咯，寡妇咯，即系一啲唔 即系喺佢哋嗰阵时嘅分类里边咧，就系贬义咯，即 系 呢一啲就系佢哋觉得系唔系主流嘅嗰啲人士嚟，咁样噶，原来系。 系啊，嗱，喂，你打岔咗我陶古井，不过我都谂住讲嘅， 好啦。 咁我头先讲紧啊，好有情怀，好有 系 即系嗰一家人嗰个感觉， 一家人。 即 咩啊？我讲紧个 井里边有一家人嘅感觉。佢啱啱系咪咁样讲先？ 我讲个词语啊，即系有， 但系有个井字噶嘛， 都有井字， 但系有一家人噶嘛，坐井观天， 唔系啊， 成家人坐喺个井里边望住个天，你话几好咧？真系， 唔系我讲好有情怀嘅，好挂住屋企人嘅。嗰、那个四字词语 哦，井水 估一个四字词语， 唔系诶，即系啦， 啊、 有冇听过？即系当你离开你自己嘅故乡， 离乡别井， 系 啊， 好叻啊，真系啱啱啱系， 扬名立万 呢次真系系啊，离乡别井啊，离乡别井 系咪 啊？ 离乡别井，点解要离乡别井啫？明明系间屋嚟噶嘛， 冇错冇错， 明明咧故乡嚟噶嘛， 即系证明嗰个以前嘅井水咧，对嗰个人嘅生存啊。同埋嗰个瓜葛啊，好深厚啊，真系。 我记唔记得我即系喺第一次定第二次讲嘅时候咧，咪讲紧古时啊，有咗井之后系点啊？会可以发展出一个 村落啦、 村啊、省啊、市啊等等啊。 冇错， 因为都要靠个井噶嘛，所以井咧其实系一个地标之外咧，仲有家乡情怀嗰个感觉嘅。咁啊，古人咧就就会喺呢个井嗰度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嗰啲交流一下噶嘛，系咪？ 哦， 好好，咁嗱，井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就好重要啦。咁啊，如果即系离乡别井又好凄美啊，但系咧又有啲事情，有啲字句咧就会讲到落井下石嘅、哦。 系、 啊， 系 咪啊？ 咁咪真系好衰咯。 离乡别井就好情怀啦，系咪好凄美？哎呀，好挂住屋企啦。但系落井下石又点咧？ 即系好似今朝早我哋监制见到你股票输咗好多，佢仲走去问你点啊？天，你有冇买到啊？哎呀，好伤啊！你咁样，哎呀，不如趁低买少少啦，咁样嗰啲。 你讲咗系啦，你都其实有少少资料搜集，你讲咯，唔讲 我 都。 我用呢个 佢未讲到最尽啦，即系豪仔都未话咧，佢好似对住你就系个井咁，抌啲石头向你度啊，撒啲盐落你伤口啊，呢啲说话都未讲啊，你喊出嚟啦，不如 落井下石系啊，咁。咁点解又关个井事啊？ 系咯，到你估，黄耀祖同学。 我估咗， 因为以前咧，如果你落井咧，可能你系要开井啦，咁或者你要攞啲水啦，咁你如果落点解要落井咧？可能佢干涸咗啦，你仲要走落个井度，仲要再开凿，本来已经好惨噶啦，点知你落咗井嘅时候，佢仲会拱啲石头拱死你。咁你谂下啦，系咪惨上加惨 啊？啱啊 啱啊，系咪咁样？ 仲掟啲石头落去，你仲唔 scare 你唔死啊？咁样 系咯，系咪咁样？ 残忍嘅原来呢一样嘢， 系啊，所以咪落井下石咯。 落咗井仲要抌啲石落去。 你而家用？ 你知唔知我本身谂紧嘅系 乜嘢？ 我谂边系嗱，你可以要开晒一个井啦。如果你抌啲石头落去咧，跟住咧就会冇水噶啦。即系我以为只不过系咁，冇谂过要攞石头掟死人咯。 唔系咁，你谂下， 唔系你拥住咗佢咪出唔到嚟咯？ 系啊系啊，即系 好邪恶啊！呢、這个谂法好邪恶啊！ 嗱，好啦，落井下石又唔好啦，咁啊离乡别井有情怀咯。咁有冇听过有人话？哇！乜你咁市井噶？ 系市井啊，好街坊啊，粗俗啊咁样。 又知唔知点解啊？ 市井哦，因为应该系形容紧咧，嗰阵时啲市集啦，又有好多井咧，即系啲人群聚集嘅地方，所以就好贴近生活，好所谓大众化咁样啦。 咁大市井系比较咩嘅、 啊？市井流民啊， 市井 小民啊， 系咯系咯系咯。嗱，其实都近嘅，因为我 估市井嘅意思咧，就即系一个 city 一个城市里面，佢一个公用嘅井。平时我哋讲嗰啲咧咩诶，念故乡你自己屋企个后院有个井噶嘛，呢个系共用嘅，所以咧就会觉得好似低级咗啦。 同埋大家喺个井度咧系围埋吹水咧讲是非嘅，所以好杂乱嘅。应该系咁样啦， 再加多少少嘢， 仲有阿天喺度讲股， 喂啊，唔系， 同埋佢要铺住线咁样讲， 系啦， 唔系再加多少少嘢嘅，其实大致上都近嘅，因 为 有个公井啦，系咪啊？即系大家要共用嘅，咁所以啲人咧就会喺嗰度吹水啊、攞水、打水啊。咁之余咧，有嗰时未有market 噶嘛，即 系 未有市场啊，咁大家咧都会喺个井嗰度咧就买卖交易咧，就喺个井嘅嗰个附近嗰个范围，就成为一个小市场啊， 集市咁样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将市场啦加埋个井字出嚟咧，因为佢哋冇规模噶嘛，即系个街坊或者系喂可能有啲唔好嘅嘢拎出嚟卖咁等等嘅嘢咧，咁佢就会话呢个地方叫市井啊，即系唔得高级嘅， 唔高级，即系 普 平民化咁样咯。明白明白。 好得意，其实睇翻呢个井字，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容词。 但你有几个琴晚你就即系搜杀枯肠揾到呢嗰啲词咧？不如我阵间点唱嘅时候讲啦。 其实都仲有几个。 系咯，与其留翻下个礼拜，不如阵间趁热食咗佢啦，好唔好啊？系咯，我哋阵间翻嚟再倾啦吓。 指标。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内陆带来几阵的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沿岸有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朝早稍凉，日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05点，跌1403点，总成交金额9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9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8点，跌3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跌18.4，阿里巴巴181.2跌7.6，中国平安76.65跌4.7，建设银行6.01跌3.2，汇丰控股43.8跌2.85，美团点评86.05跌4.75，友邦保险64.8跌4元，小米集团10.48跌6.2，工商银行4.96跌2.9，港交所229.4跌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6，英镑9.763，瑞士法郎8.247，澳元4.894，加元5.586，新西兰元4.769，欧元8.7234。每百日元对港元7.4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6,983点，跌1,576点。港金现价报14,455元，跌7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78美元，卖出1,56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慢车，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马鞍山路恒安邨九龙和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乜嘢系细菌，乜嘢系病毒？啊，点样解释俾仔仔听，佢会易啲明啦？ 阿仔咁细，不如当讲古仔咁俾佢听啊！ 系，仲可以包埋个人家居卫生同埋药物啊、医生啊呢啲元素。哦，但系点讲好啊？ 你睇下香港电台网站绘本真有缘啦，原来咧有啲绘本会教小朋友咩系病毒，点样入侵人体，又有啲绘本教小朋友点样做好个人卫生，勤洗手、戴口罩，一睇就明噶。 香港电台绘本真有缘， 同小朋友一齐 抗疾大作战。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今次终于都嚟到日本啦。 系啊，我都好中意噶天使儿。 咁啱噶，我都系、啊，我好中意喺度食大麻噶。 喺日本食大麻系犯法噶。 你又叫我做啲犯法嘢啊？ 到底少年波胜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啊，我哋今日有关心大点唱，我哋希望咧可以关心我哋身边嘅朋友啦，特别系咧，我哋头先见到新闻咧都阴公猪噶，有啲真系喺外国翻嚟香港嘅香港人咧就确诊咗，甚至有啲好细年纪好细嘅 B B 咁样咧，嗱我哋一阵间就慢慢可以读下大家嘅点唱啦咁样，但系我哋都要继续将个井咧就发扬光大，个井咧即系仲有几个咧，阿田咧好有心机，知唔知阿祖？佢又好有好有考究精神啊！想研究嗰几个井嘅词语， 系啊，讲埋系啊，因为都真系几多井字嘅。譬如天井，大家成日都听到天井啦，系咪？ 系 吓，喂，你有冇听过天井啊？我问咗乜嘢？系啦，咁天井其实啲咩嚟嘅咧？咁其实咧系古时一个建筑嚟嘅，建筑设计嚟嘅。咁因为咧佢就话啦，天井咧就系话咧系唔想咧啲屋啊贴得咁密密麻麻，即系话唔想好似个田字咁。嗱，大家知道田字点写啊？四格咁样黐埋，佢唔要嘅，佢希望好似个口字咁样。咁咧留翻中间嗰、那个，即系口字系咁，大家四边啦。咁啊，中间嗰个位置就系叫天井啦。呢个天井咧，佢出嚟好好噶，佢话咧就系、是、可以咧，即系希望有得空间啦，希望可以透风啦，即系通风啦，同埋咧可以咧有阳光入到屋啊。咁所以咧就希望有个天井。其实而家好多即系 冇啦， 咩唔系啊？ 而家都仲有， 普通屋咪咯，你普通屋冇啊嘛，新嗰啲、 即系大厦就大厦都有个叫天井。点解叫天井？因为个盖即系个顶系个天嚟嘅，即系冇嘢遮挡嘅。咁、个井就系为嗰啲水咯。所以而家咧成日话我哋啲天井系我嚟排水咧，就系有啲咁嘅原因。 咁仲有一句说话噶，淋渴先至嚟掘井咯，系咪先？ 系啊。 即係你以前就話臨急抱佛腳，但係更加有一句多嘅就係臨急先至嚟，臨渴先至嚟掘井，咁咪即係同一件事咯。係啊，平時唔做好準備，有需要先嚟咁樣咯。 我聽到另外一句咧，我又唔知點解嘅，埋街食井水。 哦，你真係醒目啊！真係阿錢琴日幾有研究，針對呢一條題目係咪先？係 啊，我就話咩叫埋街？ 我之前都係呢個前輩話俾我聽嘅，我話我唔識咧，佢仲笑我咧，陰陰側側咁樣笑咧，嘿嘿，豪仔你唔識呢個字啊咁樣。哇！ 你竟然唔识 啊！佢仲怂恿我，话你试下同啲女仔讲啊，咁样啊。 系啊，咁 我都怂恿你啊！呢个前辈系边个？ 呢个前辈唔话俾你听咯，系咯。 系啦，其实咧呢句说话咧都系讲紧一啲女性，讲就系古时啦。咁啊，讲啲即系又系啦，即系嗰妓女。 妓女。 咁啊，就系咧讲紧佢哋咧，就系话啦，因为即系冇人做一世噶嘛，系咪？咁即系都有啲年龄限制，同埋去到一个年， 对唔住，忍唔住，点 解要笑？ 咁都系啫。 即系阿祖心谂，应该系学到老做到老。 系啊，我成日都相信阿信一样，有一双手嘅话咧，拖地可以拖到八十。 系啊，唔好咁啦。 但系嗰啲就唔得噶。 咁佢都希望想啊，即系有个揾个归宿噶嘛，好归宿噶，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话埋街食井水咧，即系意思话咧，佢啲妓女，即系讲讲故事啊。佢咧就真系上咗岸啦，咁佢咧就揾到一个好腾家，即系总之有人娶佢啦。咁跟住咧就唔使再做呢啲工作啦。咁就有冇意思？ 系啊，咁佢以前有个解释咧，如果你话再仔细啲咧，佢话可能嗰啲人水上人家就多嘅，因为佢喺广州一带咧有啲艇户咁嗰啲人咧就真系虽然都系所谓皮肉生涯啦，但系咧佢就冇得上岸， 因为佢成日浮一浮下喺海水嗰度。 咁你井一定喺岸上面噶嘛？咁所以咧，佢就话呢啲人咧，如果佢可以真系揾到住人家啦，第一就唔使做皮肉生涯啦，第二咧直情可以咧嫁入去陆上嘅民居嗰度咧，咁佢嗰啲起居饮食就系用啲井水咧，就成个生活改善咗啦。咁所以其实就暗示啲人话，佢而家揾咗个好码头，揾咗住好人家，其实 好码头 系啦，其实同拍个好码头系有即系异曲同工之妙嘅，咁样系啦， 系咯，真系好得意啊，嗬。系咁啊，仲有一个河水不犯井水，咁咧我就话啦，睇极都唔明。 你做乜笑嘅？ 但其实呢个应该都听过好多次噶啦，咁多年咯，廿几年都听过咯。 唔系啊，即系你明意思啊，但系问题系个出处，即系点解会有个河水不犯井水啊？我哋讲来讲去都系希望睇下讲嘅出处咩原因有 嗱。咁首先嗰个说话，如果字面解释咧，呢廿年嚟我哋都知好多噶啦，就即系话咧，喂。各有各自己嘅地盤，你就唔好咧就 互相侵犯对方啦。因为你就咁地理位置，你见到嘛，井水喺个陆地上面嘅，咁河水就好明显条河咁样奔流咧，佢哋两个应该咧就各不相犯嘅。咁所以咧，第一次咧，大家用以前啲人用嘅时候咧，甚至乎我哋摆喺政治上面咧，啲人嗰阵时都系讲紧话香港同大陆嘅关系最好就井水不犯河水。 当然明啦，我就话想去翻个原始，点解要讲河水不犯井水？ 咁佢个原始咧都话佢有两个出处咯，一个如果简单啲咧，嗰阵时我寻日帮阿田揾嗰啲资料咧，《红楼梦》嗰阵时都已经系咁讲噶啦。佢話咧，我哋就井水不犯河水，因為本身呢兩個地理環境咧係已經唔同啊嘛。 係啊，因為咧我睇過一啲即係解釋，就係講河水就有自己條河流咧，有條引道咁樣去河一條河嘅。 咪就河水咯。 井水咧就是去掘嘅，咁就 是、就係井水咯。咁咪就係講錯咯。 精彩，精彩嘅， 精唔精彩啊？ 唔系啊， 精精彩啊， 两位都精彩，各有个精彩。 系咯，我讲咗三次，佢话个出处啊，我咪话讲咗个出处咯。 系啊，好啦好啦，嗱，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即系讲阿井字咧，其实都好多嘢可以咧摆喺心里面。 如果我话深啲嗰个解释咧，但系又都唔系个个都用呢个作为权威解释嘅。佢就话咧，井水同河水咧就唔系讲地上嘅水，即系唔系讲我哋人间嘅水，系讲紧咧天上面嘅28个星宿啊。就话佢哋咧有一个叫井宿，就一个咧西方学说嘅，系啦，有一个就话银河嘅，所以佢就讲紧咧，其实会唔会系讲紧咧上面嘅井同埋银河咧就唔好互相侵犯？咁但系我觉得咧，去到后来大家人间咧，其实我觉得更加生活化，就见到一个井一个河，两样虽然都系水，都系俾你饮嘅，但系咧完全性质唔同嘅，所以佢就话喂唔好搞啊，我哋互相唔好搞对方得唔得啊？咁样咯， 系、okay, 咯、啊，明晒啫， 真系好好啊， 系咯，我哋又终于明白到井嘅妙用啦。所以我哋今个礼拜嘅呢个百无禁忌咧，大家就以后听多啲，我哋就唔会咧好似呢一个坐井观天咁样咧、我哋会睇到好多嘢噶啦。听只歌翻嚟，继续同大家星期五关心大点唱1872388啊。 来我店拍天夜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年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部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进舞。 凡人难及你，勉强没有滋味。更喜欢那个生死，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我到死见我难与共，荣幸的情男女一同危险到世界高中。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来也许是地上最痛，明日天涯和你坚持到爆发，一生战争。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 Edgar 江海嘉、Matt 啊、阿祖啊， 系。 你知唔知头先咧，你嗰个女拍档咧，佢神经衰弱啊，佢。 哦，佢又咩？就又跌多咗咩个故事？ 佢头先咧，我喺度一路播歌咧，佢突然间好紧张咧，佢喺度话：你做乜唱歌啊？咁样系咪开麦啊？佢以为我咧。傍住阿 Edgar 唱咗一隻歌咧， 系啊，你知你好兴噶啦。 佢以为开咗麦，佢即刻咧大气风好紧张咁样咧，跟住望住我之后同我做咩啫？证明知唔知证明咗咩啊？ 证明你嘅歌声同人哋一样。 我把声真系同 Edgar 一样嘅，头先嗰下。 系，我估呢样嘢系证明唔到嘅，因为阿健啊，反而即系证明到系真系精神衰弱啊！呢首新歌嚟噶嘛，豪仔边度识唱新歌嘅啫？ 唔系啊，一路播住佢一路听。 佢头先啱啱咧 ，Edgar 有一句咧系独白出嚟噶。 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咁样。 佢有句中文咧，啱啱讲出嚟嘅，佢话咩唔知咩一齐啦，每个都 系啊， 证明我呢啲同 live 同现场啊录音室嗰个声系一样嘅， 口无似啊，快啲点唱啦！ 系好啦，1873888，1873888啦，系关心大点唱啊！而家接听你电话啦，我哋而家可以读下网上留言先。好啦，我读一个啦，呢个咧就阿拎张咧，佢就话啦：早晨三宝，我要点唱俾全香港人遗忘嘅全职家庭主妇听啊！佢话咧，佢哋好阴功啊，冇收入咧，又要照顾全家饮食家庭用品，仲要扑口罩消毒用品，但系冇团体关注啊！但我想话俾你听，阿靓，我冇遗忘你噶，我屋企都有一个咧，系帮我手咧，即系照顾晒全家饮食啊，家头细务嘅老婆噶，我冇忘记到噶。你哋系好辛苦噶，因为。困兽斗，日日喺屋企咧，我明白嗰种嘅辛劳嘅，真系。 喂，认真啦，我今日咧即系落行翻上嚟嘅时候咧，见到咧有一个妈妈带住三个小朋友，佢哋一家即系未计爸爸啦，佢已经四个口罩。我谂下，即系如果佢真系咧到时候咧。有需要嘅时候啊，成日都话小朋友口罩唔够，佢真系肩唔够，我会觉得。 系讲系咯。 系咪啊？即系每次出动都系 阿祖，你都明头先佢嗰个真理啊嘛。佢嗰啲口罩唔够嘅话，就肩唔够。 肩唔 够。系啦，我觉得冇得搏。冇得搏，完全系啱晒阿田呢个真理，系真理。如果股票跌咧，就肩跌噶啦吓，系冇错， 系。 系 啊。肩真系。我就肩肥嘅。 系啦。真系。 我 肩 保有 的真理嚟噶， 我嚟地我真系肩嚟地 所以阿田系啦，你今日好大打击，自从俾阿监制刺激咗你一朝早嘅股市之后咧，阿田今日好惨咁工真 系。你分一 part 啦，不如叫做阿田真理啊， 阿田真理， 你都净系讲呢一啲嘅，冇钱仲梗系肩冇钱啦，即系哇几有共鸣。 唔系， 黎天华系一格噶。 我哋应该同阿田做嗰啲好似人哋脚底按摩嗰啲咧，反应区测试啊，不停咧就同佢讲，喂股市冧啊！跟住又升翻，哇！跟住你见住阿田，佢嗰个真系难舍难离啊！ 系啊， 我惊佢个心脏负荷唔嚟。 到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唔准再笑阿田，唔准再笑阿田。我话唔准笑就坚系唔准笑。 快 啲读点唱，我读咗第一个啦，已经。 呢个点唱好惨啊！ 坚惨噶，真系坚惨。 呢个坚惨啊，全家都坚惨添啊！佢呢度有，佢呢个咧叫做 Ruby 啊 ，Ruby 咧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系， 我想点唱俾我个女听，补足佢咧就三月九号生日快乐，同埋希望个女原谅佢啊！ 咩事啊？ 原谅佢啲乜嘢咧？ 系 原谅佢 攞咗个零用钱， 唔系。 原谅佢食咗佢个女整俾佢个女嘅朋友嘅生日蛋糕，喺度咧妈妈同佢讲声对唔住。 哇，咁大件事、啊！ 呢、這个系咪阿田写嘅呢张？好似你个作风、啊，真系 几有似嘅，因为咧， 你望清楚叫咩名字啊？ 系咪真系坚系子先？ 唔系边个边个署名系咩？头先嗰个 Ruby 啊 ，Ruby 啊。 我冇假名嘅、啊，我有一次咧喺雪柜见到一排朱古力，咁跟住咧话啊阿妹一齐食啊，几好食咁样，跟住话妈咪你咪拆咗佢咪，我咪讲咗俾爹哋系同学手信嚟噶咯， 即系佢卖俾同学嘅手信， 系啊， 你话日本零度买过咯， 跟住话都有排都见唔到同学啦，唔紧要啦。 哇，你仲要加呢句真系好好啊，真系， 因为我开咗你明白。 哎呀， 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咧，希望咧阿 Ruby 咧就帮佢补足翻佢个女生日快乐咧、 啊， 其实妈妈都事实就唔紧要，你整蛋糕咁叻，阿女整个第二个俾你个同学仔啦。 啊，系啊，得啊嘛。 系即系亲密同学仔可能系 点咧？ 系 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啊？ 男朋友仔嗰啲咁样系嘛？ 男朋友，我阿妈偷咗个蛋糕食。 你根本就系想唱歌，跟住忍落去，系咪整俾男朋友食？ 你想要唱歌嘅话，都可以唱一首好离骤嘅，由歌词到音粒，一样嘢都系离骤 嘅。系啊，而家就离骤好危险啊！真系。 我哋继续点唱？ 继续啦。 戴稳个口罩啊！ 好、okay, okay. ， 呢度咧有阿 Ian 咧，佢话你哋好啊，去 Fax 嘅，佢话想预祝阿 Key 咧就咧生日快乐，咁啊事事顺利。咁啊，另外咧有一个听众咧就系佢话咧，我系住喺苏格兰噶，佢系阿 Kel Chan 啊，佢话你哋好，我住喺苏格兰嘅。佢话咧几日前咧就去过伦敦， 系 佢话真系见多咗人咧戴口罩， 系 唔单系啊，佢话唔单止亚洲人，其他种族嘅人咧都有戴。超市咧开始抢纸巾啦，你哋讲得啱啊！而家咧大家真系咧唔敢病啊！佢话药房嗰啲感冒药咧都俾人抢得七七八八啦。佢话佢今日咧同一个咧微生物学教授见面，佢咧佢都系喎，好犀利哦！阿 Kel 真系犀利。咁咧佢就话咧，佢都觉得咧英国咧嘅应对系唔够认真啊。佢就认为咧，其实沙士嘅教训咧太惨痛啦，所以咧我哋一啲亚洲嘅国家咧，尤其是我哋香港啦、大陆啦，佢话防疫方面咧真系做得好好噶，好唔错噶。佢希望咧香港佢话希望咧香港啊，大家能够守望相助，祝福大家咧能够渡过难关，亦都希望咧祝福自己咧冇被感染。听说咧政府官员估计喺英国咧真正受感染的人可能会过一万，他想点唱呢、Beyond 的《我是愤怒》，但愿疫情呢怎样煎熬都好，我们都能够 I will never die。 哦、，OK OK， 不過你話到外國咧，真係會有啲掉以輕心咧。我頭先睇到有一個跟進咧，就話 NBA 咧、就話有啲球員中咗招啊嘛。咁嗱，你中咗招，咁你應該點樣做咧？確正正常隔離啦。咁你隔離嘅時候應該做啲咩咧？咁佢話咧就啲記者，因為佢直接喺嗰個球館裏邊咧就直接隔離咗先嘅，因為佢驚佢哋有事啊嘛。點知咧啲隨團記者咧就發現喺球館嘅中間咧嗰兩個確診咗嘅球員咧喺度閒逛啦、遊蕩啦，最緊要係咧冇戴口罩嘅。佢哋一見到記者咧即刻掉頭走。 佢哋冇口罩唔係。 唔係即證明佢哋原來咧，你可能係匪夷所思。佢哋可能就算到確診嘅呢一秒鐘咧，佢仍然覺得做咩啫，咩咁大不了啫。都是感冒 因為他們很多人真的有這種感覺，就是傷風感冒， 真的慘， 他們想不到呢，其實如果你呢、就是、一來、就是、未有藥解藥的， 是的，沒有藥醫的嘛， 是的，還有那件事就是如果你惹到一些呢，可能你覺得喂我是球員、我身體好、年紀輕、可能康復很快、但可能你惹了其他一些，即是這個公德心來的，惹了一些年紀大一些的朋友的話，他們那個復原不是你這樣的，大佬， 是的，所以很慘的，即我們都明白為什麼現在大家去到外國呢以為很安全反而危險了。 OK、好，繼續這裡有個 Ashita 他就說三位好啊，我想補足呢我姨家姐 Michelle 他3月12號就生日快乐嘅，咁啊，琴日生咗日啦，咁啊，预祝我哥哥咧，阿辉咧，佢就系3月17号，细佬 Terence 咧就系3月26号，姑仔 Carrie 同埋自己就3月25号，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风骚嘅朋友，你哋个个都要注意保重身体啊！ 呢度咧就有个咧点唱啦 ，Fax 嚟嘅，咁啊，一班孙仔啊，柏希啦、柏轩啦、外孙嘉莹、嘉朗、卓安、欣欣，阿仔阿女有阿超、阿群、阿伟、阿芬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佢同咧佢嗰班小朋友想点唱俾公公啦、爷爷啦、阿爸啦咁听啦。佢喺呢个基德护老院啊。佢话自从年初二 年初二几时咧？1月26号。佢话见过公公之后咧，就冇再见过佢啦，因为疫情问题咧，老人院暂停探访啊，同埋佢公公咧就老人院要用呢个呼吸机啊，咁啊只能够咧喺房里面咧即系喺房里面咧，得收音机陪住佢，佢又冇手提电话，一定咧系好担心佢哋啊！佢话要同公公或者爷爷讲啦，我哋个个都好健康啊，婆婆都好好，你唔使担心啦。你有啲咩想食啊？要食多啲嘢啊！加油啊！疫情好快完噶啦，我哋就一齐嚟探你啊！希望咧所有住喺老人院嘅老人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可以快啲见到佢屋企人啊！ 嗱，只要咧有我哋诚意祝福，同埋大家咧努力支援咧。老人院部收音机都变穿梭机，将我哋带到欢乐，系啦，资讯咧带翻去嘅。 其实我觉得老人院可以做到咧，就系、是、虽然佢话公公冇手提电话，但系可以借个电话俾佢同屋企人视像啊，等佢唔好咁担心。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欢迎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80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男子，因为病情恶化，今朝早在东区医院离世，令本港死亡个案累计增至4宗。死者是第89宗个案，生前住在北角美伦大厦，本身有长期病患，上个月出现发烧和咳嗽，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亦都没有到访福慧精舍佛堂。他的太太即是第74宗个案，今年1月和2月曾经到访福慧精舍佛堂，上个月已经确诊。消息指，一名歲半大的男嬰初步確診新型肺炎，目前在瑪嘉烈醫院留醫，他的父母早前已經確診。男嬰和父母一家三口上個月29日從英國返港，媽媽和爸爸先後在過去2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男嬰亦都出現流鼻水的症狀。男嬰如果最終確診，將會是本港至今年紀最小的確診病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妻子索菲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索菲早前在英国发表演说回国之后，当地星期三出现轻微病征，包括低烧，接受病毒测试。报道说杜鲁多未见病征。总理办公室早前说，杜鲁多在医生建议下会密切监察身体情况，但出于谨慎会留在屋企办公，并透过电话听取官员汇报，亦都会和各国的领导人商讨疫情。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开会，有团体到港台外抗议，批评港台散播仇恨，抹黑警队，现场有人挥动国旗。香港和平力量代表石房友表示，香港电台以公帑运作，发表不实言论，又不满头条新闻内的警方信息环节抹黑警队，对防疫并无作用。对于广播处长梁家荣在发给员工的信中表示，头条新闻绝非新闻报告节目，内容特色是讽刺和针砭时弊。香港和平力量就认为，节目不可以以单一政见只是攻击警队作失实报道，又强调今日是市民自发到场表达民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沿岸有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朝早稍凉，日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04点，跌1404点，总成交金额9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跌9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8点，跌382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2跌18.4，阿里巴巴181.2跌7.6，中国平安76.7跌4.65，建设银行6.01跌3.2，汇丰控股43.85跌2.8，美团点评86.05跌4.75，友邦保险64.75跌4.05，小米集团10.48跌6.2，工商银行4.96跌2.9，港交所229.0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5.1，瑞士法郎0.944，澳元0.631，加元1.392，新西兰元0.615，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17,162点，跌1,396点。港金现价报14,455蚊，跌7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2.31美元，卖出1,56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同声同气伸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训练小朋友嘅责任心， 小朋友啊，喺你心目中责任系啲乜嘢嚟嘅咧？ 责任咪就系帮手做下家务，洗下碗，拖下地，然后读好啲书。 其实呢一位小朋友嘅父母咧，已经好叻噶啦，咁样训练小朋友咧，拥有呢个责任感。每个人在社会上面、家庭上面都应该感觉到自己有贡献的，小朋友都不例外的。想小朋友学习责任感，可以多点提点他们以下几个重点的，包括当他们刚刚开始处理不同的事情，就不要坚持要完美，但亦都不要让他拖泥带水。家长亦都不要吝啬对于小朋友的赞美，更加要鼓励他们多点，等他们不要只是三分钟热度。责任感应该是持之以恒的。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读好书，虽然有很多功课，但是我都很想自己做好它，想拿高一分，因为会被人赞和有礼物。但是有时觉得功课太难，又没人教，我都会觉得做功课很麻烦。 想教导小朋友做好每一件事，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都有少少窍门的。好像你可以明确地指示小朋友应该要用的方法，凡事循序渐进。好像小朋友刚刚上手的时候，不如你试下给多些适度的提醒他们，有些什么要注意的重点啊，这样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成功，也可以学习到完成自己使命是很开心的，这样都可以增加了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的。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桂花田，你小时候的理想是 做空姐， 那为什么现在来做风骚快活人，你是不是背弃理想？ 一样而已，我经常都讲世界各地的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了，就飞来飞去，最重要就是我都是按着 air 啦。 那也好的，起码你不用穿着那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听电话听电话，继续点唱继续点唱。嗱，而家讲讲天气先，24度气温，相对湿度84%啊！听嘅节目《风吹快活人》。 系啊，咁我哋听电话定系我哋读点唱？ 读两个先啦，你今日好啦，好，我而家 有两个咧，都系我哋 inbox 俾我哋噶。首先呢度咧有 Hillary 啊，佢咧就话咧佢系加拿大嘅听众嚟噶，佢话咧疫情咧杀到去佢哋个省度啦，啱啱咧宣布咗嗰边咧就有三个嘅 case。佢話咧，但外國人嘅防疫意識真係好差噶。佢話本身就係做 retail 嘅，咁啊日日對住啲客咧出出入入，但係公司話唔俾佢哋戴口罩喎。 係啊， 佢話咧仲問過自己幾個好嘅朋友啦，佢哋都覺得公司唔俾啊，即係其他嘅公司都係唔俾噶。佢話嚇親佢哋自己嘅親人咯，仲覺得佢哋咧要求要戴口罩係小題大做咁樣話喎。咁啊，你見到咧加拿大方面就係咁樣啦。另外有一個聽眾咧就是、香港嘅朋友嚟嘅，佢之前幾日咧又 inbox 我哋同我哋分享咧就话佢老板咧系意大利人嚟嘅，平时咧翻公司嗰下系会戴口罩嘅，同客即系见客开会咧亦都会戴口罩，但喺同事面前就唔戴，又会咳啦，即系之类嘅嘢咁样啊，所以你见到咧，即系好似外国人咧对于疫情嘅嗰个控制，我哋嘅听众们啊都真系受到威胁咯。 阿祖要靠你啦，喺我哋呢度呢度咧，你嘅外国关系系最多噶啦，麻烦你得，你真系麻烦你得闲冇事咧。 我好敏感啊，一阵人哋话我笼络嗰啲外国势力， 唔系你真系，唔系啊，你真系好好心啊，你叫佢哋真系咧唔好当系流感啊，真系要慎防啊。你其实净系问一个问题。如果流感的话，特朗普使唔使要对欧洲封关30日啊？ 如果流感的话，会不会令到那个股市在那边跌了2000多点，整个欧洲股市全部跌10%以上啊？所有球会都跳舞比赛啦，阿仙奴今个礼拜 cancel 咗啦，延迟咗啦，已经宣布咗。 系，所以真系麻烦各位，即系外国朋友，你都要留意啊！即系 我哋咪应该有英语广播？ 系啊，应该要 careful， 系 pull on your mask，pull on your mask 咁样。好啦，呢度有个阿 Vince 咧。Fanny 就话啦，甜甜豪豪同埋祖祖要补足咧阿侄女咧，琴日生日快乐，工作愉快。今日咧就系侄孙仔咧生日啊，祝佢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啦。希望咧大家要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咁啊多谢你嘅鼓励啦。咁 好 ，Sorr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听日系佢正日生日，佢可唔可以咧用首特别嘅风骚版嘅生日歌送俾佢？送俾一样呢个 weekend 生日嘅朋友听啊。佢系每年生日咧，佢都会去海马公园嗰度咧，见下啲动物朋友嘅。可惜今年咧生日咧又要留喺屋企啦。咁希望咧透过我哋喜悦嘅声音，更加带多欢乐嘅俾香港人啦，甚至系外国人咧一齐听紧你哋《风骚快活人》嘅节目嘅朋友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加油加油！ 好啊，生日快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咩音？ 听电话咯，不如 系啊，我哋听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三位好啊，祝你哋三个都身体健康。我系 Polly 啊 ，Polly 你好啊，我哋嘅忠实听众系啊。 难得我今日嚟打电话嚟俾你哋啊。嗱，首先好多谢你哋咧，每个月读出我嘅 fans 喎。 哦，真系你啊，阿胡老远康，阿 Polly 啊，你好啊！ 系啊，因为嗰啲受惠者话好有难忘嘅回忆啊。喂，阿桂花田啊，你4月13号嘅生日卡，佢哋已经开始签名啦。 都快啊，多谢啊，好有心啊！ 四月十三号啊， 阿桂花田啊， 哦系，你4月13号生日咩？ 嗱，我预祝你生日快乐先啊！ 多谢多谢， 好啊好啊。 咁因为有几个生日，我快啲点唱好咗你哋。 好好啊， 3月16号生日嘅黄志豪13岁生日。20号系阿司徒翠琴婆婆90岁生日， 哇！ 24号系阿曾凡禄先生、黄雪芳女士结婚31周年， 哇！ 29号阿曾太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特别点俾湾仔有间面店嘅老板阿邝先生啊，因为而家疫情嘅关系咧，生意好难做啊，咁咧佢咧就俾优惠咧啲医护人员咧为大家打气啊！咁啊，祝大家喺辛勤嘅生活里边咧做得好好，咁啊值得表扬啦。咁啊，祝佢全店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嗯， 点埋俾住喺 California 嘅 Lesko 嘅 Josie Law 一家，祝佢哋生活愉快。点埋俾你哋三位，祝你哋工作愉快顺利啊！ 都多谢 Polly 你对啲公公婆婆咁 有 心 啊， 真系。 Polly 可唔可以讲下？ 佢哋咧话你哋 禮拜一至禮拜五咧，朝頭早帶咁多歡樂俾佢哋，佢哋好開心啊！嗌我多謝你哋啊！ 冇客氣， 真係冇客氣。 最緊要係啊，你又會稱讚我哋。喂，但係咧，阿 Poly 頭先我哋有啲聽眾都話咧，佢啲屋企人喺護老院咧，因為冇得探嘅關係咧，就覺得好慘咧。你而家見到個情況點㗎？係咪啲公公婆婆大部分時間啲屋企人因為唔嚟得啊？而家？ 唔係慘就唔係慘嘅，即係你要解釋俾佢哋知咯，因為而家疫情嘅關係咧， 咁 大家為緊守崗位同埋做翻應該做嘅嘢，個疫症過咗咧就好快會見到面噶，要咁解釋俾佢哋知咯。 哦，即係佢哋都即係公公婆婆都會接受嘅，即係 因為交叉感染同埋佢哋睇到新聞啦。哇！我哋香港嗰陣時咁，哇！而家外國嗰啲仲咁慘。哇，惨过我哋好多，因为你要解释俾佢哋知嘛，佢哋唔明啊嘛。 OK， 系啦， 我哋都想帮阿 Poly 你哋打打气，因为其实你哋都要照顾好多嘅公公。 其实真系好辛苦啊！你知唔知啊？由朝到晚，我哋要探热，佢哋全部都要探热啊。 哦，系啊，冇错。 是 所以你哋数量好多咯，工作又比较繁重嘅。 系啦，咁咪同埋解释俾佢哋知咧，最紧要保暖。同埋咧，飲多啲暖水啊， 係， 嚇好緊要啊！即係你嗱洗手啊、戴口罩呢啲一定要做啦。最緊要就係保暖咯。嗰、那個尤其是啲長者朋友咧，嗰條頸咧，咁你要護到佢條頸暖咧，咁同埋飲多啲暖水咧，爭好遠㗎。同埋咧，俾多啲正面嘅鼓勵佢哋。多啲鼓励同埋讲多啲正面开心嘅嘢就得噶啦。 哦，呢、這个我好有经验啊，即系我讲保暖嗰方面啦，条颈要保住，同埋饮暖水真系好啊。 系啊，饮多啲暖水啊，真噶。 系啊，明白明白。咁啊喂，Poly 咁要辛苦你咯，我哋 加油 啊！系啦，如果开 下我哋 系啊，好啊。咁啊，希望各位公公婆婆要你喺心机听到我哋呼吁嘅话咧，要乖啦。你嗰啲屋企人 咁啊， 系啦，屋企人好快就过嚟探你哋啦吓。OK， 好，拜 拜， 拜拜 ，Poly。 第一次咧系听 Poly 咧系读出。佢嘅点唱平时咧，我哋同佢点啊吓 ？OK， 我哋成平时收到咧 Poly 嘅 fans 咧，我有个谂法都会即系飞咗出嚟嘅就系、是，哎呀，不如我哋之后搵一日去探下 Poly 佢哋嗰个，我哋嗰啲系护老院啦，嗰个地方公公婆婆啦。 好啊， 如果我哋读出去个点唱，令到啲公公婆婆会开心嘅话，咁我哋真系当然啦，疫情过咗之后啦，真系嚟探下佢哋，大家一齐倾下偈咁样都好啊，真系 Poly， 我哋之后再联络你啊。 好啊，好呢度有个 Bobo 娘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我想点唱呢一只歌咧，俾两个读幼稚园嘅女女听啊！呢只歌咧就叫做《尽快将忧愁面孔忧愁咩眼睛抛弃吧》啦啦啦啦，生命是有价耶！系啦，佢话咧，佢哋经常都唱呢只歌噶，希望疫情咧快啲过去，咁啊小朋友可以安心翻学咧，人人都健康平安啊！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 抛弃吧！ 啦啦啦，好，继续到下一位， 有下一位嘅听众系咪啊？ 是啊是啊，你讲埋先啦，你讲埋先啦。 我呢度咧就有 Alice 上到啊，佢咧就话咧三月十三号即系今日啊，就系佢嘅女女 Anna 生日，十六号咧就佢老公生日啊，仲有个仔仔咧啱啱就喺外国度咧做完嘢翻咗嚟，可以一齐庆祝啊咁样。不过其实我睇嘅时候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哇佢边一个外国翻嚟啊，惊唔惊噶咁样？ 唔惊唔惊。 总之唔紧要。就要点唱晒俾两位三月之星听啊！祝大家咧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间希望咧全世界嘅疫情都早日受控啊！人人都可以健康快活咁话喎。 Amy 咧就话啦，佢话如果咧一日都喺度疲于，即系喺度话啊疫情好难过啊，其实系唔好噶。佢话记得大家都要正面用放松嘅心情去面对，因为你成日咁愁咧，你嗰、那个心境唔好咧，其实都好容易俾嗰啲细菌入侵噶。 冇错。 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正面多啲，咁啊多欣赏身边嘅事物同埋人，咁啊相信逆境咧会好快过嘅，咁样随住你嘅心境转咧，人都会开心啲嘅。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正所谓咧，口罩要戴紧，心情可放松，系啦。 你压咗稳啊！ 我对象工整啊嘛， 口 罩 要 戴紧啊嘛，心情要放松啊嘛，你对啊，你对啦。 口罩要戴紧，戴之前要谂一谂。 听电话啦，哎呀真系， 放唔到，哎呀， 你听电话啦，我哋个有意思噶嘛，真系。Hello， 呢位系 Ocean 小朋友 ，Hello，Hello， 大家好。 你系咩 Ocean 啊？你系边度嘅 Ocean 啊 ？Ocean Deep 嗰啲咯， 香港嘅 Ocean 啦。 好，你系香港嘅 Ocean 啊？咁你有咩要同我哋讲噶？ 妹妹下星期就生日啦。 哦，三 月十八号。 系。 我想祝 你 生日快乐 ，Ocean 啊 ，Ocean 啊，你系咪咧后边俾个大人咧挟持咗你啊？你记得同佢讲唔好咁样。 其实我觉得 Ocean。 Ocean 你自己讲都 OK 啦，唔使跟住爸爸讲噶啦，你自己讲啦。 Ocean 啊，你自己几多岁啊 ？Ocean， 我六岁。 哦，六岁好大个咯、啊。 妹妹咧，妹妹几多岁啊？ 妹妹而家两岁，生日就三岁咯。 哇，系啊，叻喎！咁妹妹叫咩名啊？系咪叫做River 啊？佢叫做 黄仲烟啊。 哦，黄仲烟，烟啊，烟啊，哇、啊，好靓、啊。 有冇英文名噶妹妹？ 卡拉 旺啊！卡拉旺啊！ 卡拉啊！佢叫做 卡拉 啊！佢叫咩？ 唔系卡拉 ，OK。 有冇 rainbow 嘅？喂？ 佢唔知点答你，点解会有 rainbow 咧？真系 呢个问题真 系 有啲难。 系啦，佢话有卡拉，点解 rainbow 咧？咁样啊？ 可能佢仲有一个妹妹咧。 好啦，咁你哋屋企而家玩乜嘢啊？有冇啲特别游戏玩噶？ 我头先玩紧打篮球啦。 喺屋企打篮球啊？ 系 好大喎、啊！你屋企咁你有冇射三分波喺屋企？ 咩话？ 屋企有冇射三分波啊？ 佢唔知道你讲咩噶？ 有啊，识噶啦， 咁犀利， 听个神童嚟噶。 我想问阿 Carla 咧，平时会同你一齐咧做啲咩嘢？有冇煮下嘢食啊？有冇打机啊？咁样噶 ？Ocean， 佢同我砌世人 LEGO 嗰啲啦，即系。都 是 BB LEGO 咯。哦，好啊，嗱、啊、呢、啊這个好啊， 有耐性喎、啊，知唔知啊？ 最紧要嗰一样嘢，嗱，妹妹咧就嚟生日啦，你有冇啲咩说话想同妹妹讲啊？佢乖唔乖啊？ 生日快乐 啦！哎呀，好乖啊你 ，Ocean， 系啊，识得佢，生日快乐、啊，妹妹咁。咁你会Ocean， 喂， 啊， 会唔会将你其中一个心爱玩具送俾佢作为礼物啊？ 唔会， 我估到啊，我估到呢个答案嘅真系， 好诚实， 好好啊，真系。 你连你个女嗰啲朱古力都偷啦，系咪先？ 我唔系偷啊， 唔俾玩具，唔俾个妹系好合理嘅。 我唔拆咋，我唔拆。 俾其他人阿妹咯。 咩话？ 咩啊？ 我俾其他人阿妹咯。 哦，你俾其他人阿妹，即系你俾其他你唔中意嗰啲嘢俾阿妹，我哋明噶啦。是不是咁啊？唔系， 你吓，跟住人哋好 系啦。好啦，你咁喺你屋企，你要锡住爸爸咯。可能爸爸都要睇住你哋咧，系咪就呢排都冇翻工定点啊？ 有翻工系咩冇？ 哦，有翻工啊？咩话佢冇啫？真系。 我以为佢要陪你啊嘛，要喺屋企请假啊嘛，佢跟喺你后边啊嘛。 Ocean， 我见你咧咁多嘢讲咧，你一定有一只歌咧，你最中意嘅，你不如唱只歌俾我哋听啊！ 唱咩歌好、啊？ 你中意系啊，肯定知系你 K 歌之王嚟嘅。 生命有价，识唔识唱啊？ 唔识啦，你唱啦、啊。 头先嗰度有转都唱嘅。 系咩？ 唱咩啊？ 咁你中意唱咩歌啊？生日歌咯，好吗？ 喂， 好啊， 好啊，嚟啊， 一、 啊、 二、 啊、 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Caroline。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多谢你， yeah. 你 Ocean Wong 就点唱俾 Color Wong 听，好啦、 啊， 多谢晒你，好啦、 啊， 拜拜。 Ocean 系啊 ，Ocean 咧都有豪仔嘅影子啊， 都系咁话， 系咪啊？你 头先嗰四句系一样音噶， 但你咁 越嚟越高，佢仲低咗， 佢有进步空间咯，系咪先？ 佢得六岁 都系嘅， 到佢十六岁再打嚟就唔系咁嘅 声。去到嗰个位就会识飙高音噶啦。好啦，呢度咧咪咪就话啦，希望咧点只歌咧。俾全世界嘅朋友听咧，疫情快啲过去啦。Patrick 就话啦，病菌尽早走，人人唔使戴口罩，全世界身体健康咁样。嗯、 好啦 ，Doris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三月十四号生日嘅佳联元朗足球队主教练啊郭家乐听啊，咁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疫情咧好转之后咧就 pass 埋个 pro license 之后咧就可以教埋港队啊。 哦，犀利犀利啊！嗱、呢度咧有阿 Grace， 佢就话咧，大家都要保重身体，香港人要加油啊！佢咧就想点唱俾佢另一半听、啊。佢话呢段时间咧，大家都认识多咗，俾心机工作，珍惜所有啊！真系辛苦晒你啦，大家一齐努力创造每一日啦！咁啊， 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听埋电话啦。呢、这个时候梗系要华仔帮我哋打打气啦。我知道系啊，你好辛苦，佢好辛苦，戴口罩嘅好辛苦，不过继续顶住啊！ 从不哼惯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 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被泪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有刘德华，我知道啊。特别呢，其实真係有好多听众呢，我发觉原来佢哋而家都几受嗰个情绪困扰嘅，因为呢有一个 Queenie Pang 呢，佢话啦，佢係一个全职主妇啊，佢呢因为而家个情绪呢成日都好波幅啊，起伏好大啊，所以又会有阵时要食情绪药啦。佢话呢早嗰排咋嘛，佢一擘大眼呢望到个天花板呢，突然间想喊又喊唔出，佢话呢可能真係受到疫情嗰个问题困扰呢，令到自己有压力。佢话呢希望大家就即係祝福佢，大家心情呢就要稳定啲，安全度过一切嘅疫情。咁我哋呢就尽力啦，我哋希望呢三个钟头里面呢，我哋同大家开心心笑一笑。咁但疫情呢，其实你諗返有好多嘢呢已经你控制唔到㗎啦。 嗯， 係呀、 啊。其实呢真係呢之前都讲过㗎啦，啲心理教育学家就话啦，如果真係觉得自己情绪有波幅啦，唔好再睇任何个资讯，唔好睇新闻，做好自己本分。即係话戴口罩、酒精搓手液、洗手，跟住喷鞋，即係嗰啲咁嘅做足功夫，同埋你少啲出街，其实係 OK 的。 係呀、啊。即係如果你望住话死啦，美国又爆到咁嗰啲球会呢 ,OK,OK, 你即刻望返转头。你同特朗普距離好遠嘅， 係 係啦 ，Tom Hanks，Tom Hanks 從來都冇嚟過你屋企嘅，兩樣嘢嚟噶， 集住咗你哋 一個禮拜賺嘅人工，等住你一世賺嘅錢嚟㗎， 冇錯啦， 關你事， 係啦，你唔好咁緊張，因為如果你連佢嗰份心都擔埋嘅話咧，你真係有排都冇得瞓㗎啦嚇。OK， 好，繼續 聽埋個電話係咪？ 好啊，你聽埋聽眾先。Hello， 你係邊個？潘小姐， 潘小姐， 你好啊，潘小姐，係啊，風騷發佈人。 好紧张啊！ 冷静啲，冇事嘅，嚟深呼吸。 原来真系好紧张嘅， 冇嘢嘅。 多谢你接听我电话，因为呢个时间系我觉得对我或者身边嘅人嚟讲系一个重要嘅时刻啦。咁样系啦，咁今日咧3月13号咧系我细佬，我哋俗称佢系舅父仔啦，系啦，因为我啲仔女嗌舅父仔，佢今日生日啊， 生日快 乐，系啊，祝你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啦。咁另外咧，今日亦都系我妹妹 Ellie 同佢老公阿轩4周年嘅结婚周年纪念啊， 系 ，OK， 系啊。是啊，咁就都祝佢哋继续努力经营佢哋嘅婚姻啦，嚟緊嘅婚姻生活更加甜蜜同埋愉快啦。 係呢、姐姐真係好好啊， 嗬。係佢好锡我㗎都。咁另外呢都为埋我仔仔啦，咁我仔仔呢佢今年呢考 DSE 啊。係啊，咁努力备战中。系啦，咁都希望佢为住佢嘅理想，努力奋斗啦，靠住神嘅力量，叫佢有平安同埋有一个毅力啦，因为呢段时间都好多嘢发生啦，系啦，咁都希望佢可以专注同埋身体健康应付到个考试啦。 佢个口罩呢有冇见到系厚定薄㗎？ 仔仔同我研究过嘅，相对平时买嗰啲薄嘅。咁、我哋呢剪开去做个实验。 係点呀点呀 咁佢话烧中间嗰层咪话。 係结果呢 结果系佢话系用得嘅。 喔、OK 嘅。 不过呢不过就薄啲嘅相对嚟讲真系。 嗱认真啦，如果系薄啲呢，其实我认真下喺市场里面呢，如果大家 OK 嘅即系健康状况 OK。其实都方便考生咧嗰个呼吸啊，因为口嗰时咧，我认真啊，我自己会觉得口嗰时唞气有啲论尽嘅。咁、你谂下佢仲要埋头苦干，仲要唞唔顺气去做卷咧，我真系觉得薄薄地可能啱用，可能再俾屋企再戴一个口嘅，到去放学之后俾佢戴翻咯， 都可以 嘅。系咪啊？我真系咁谂 嘅。 口罩有另外谂法，我觉得系要即系当然啦，口罩系好缺乏嘅，但系唔好，因为可能啲考生佢哋已经冇出街好耐。 耐㗎啦嘛，日日喺屋企唔使戴口罩㗎嘛，但你哋真係要習慣下戴口罩，因為我哋而家呢就每日戴住三個鐘頭，即係戴住個口罩三個鐘頭做節目呢，頭嗰幾日真係好唔適應㗎，都慢慢而家適應咗嘅話呢，係會覺得個呼吸暢順咗㗎，所以我諗呢一樣佢哋除咗做剝皮之外呢，要試下戴口罩囉，阿潘小姐。 其實呢我都叫佢哋呢試下，就算喺屋企做卷都試下戴住個口罩，即係即係你哋講習慣啦，係啦，咁樣囉。咁最後呢都即係都想祝願即係被時代揀選嘅年輕人啦，係啦，咁希望佢哋裝備好自己啦，努力為咗未來，為咗將來裝備好自己，好好努力。 好啊，多谢你，潘小姐，我哋想同你讲，你讲得好好啊，你唔好紧张啊，你表达得又清晰，系咪先？唔使惊。 多谢你哋嘅鼓励啊，你哋都系祝你哋都身体健康啦，系啦，系啦，都系事事顺利啊！大家都， 大家都要啊！ 吓，多谢潘小姐。 叫阿仔，系真系今年真系特别要同阿仔讲加油加油啊！各位 DSE 考生喺屋企真系尽量戴住口罩试下做卷，咁样即系可以尽快适应啦。咁样 系啊，冇错。咁啊 ，Sandra 咧就话啦，去咗布里斯本咧就探阿仔仔啊，因为放紧 No Pay Leave， 想点唱俾澳洲所有留学生听咧，祝佢哋远离病毒啊，身体健康。佢话咧嗰度嘅大学都有少少确诊，有啲担心啊，咁样咯。咁我哋嗱，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咁我哋知道咧，可能喺礼拜一翻嚟嘅时候咧，可能个疫情咧又有好大变化。不过天变地变，自己开心嘅心情千祈唔好变，好唔好？ 下个礼拜见， 拜拜，见，拜拜。